雨及雷暴，吹和缓嘅偏西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49点，跌283点，总成交金额321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65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66点，跌6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8.2，跌5.2；阿里巴巴150.7，跌3.3；金沙中国有限公司16蚊，系跌8.4；银河娱乐40.15，升1蚊。友邦保险88.15，跌1.85；美团231.8，跌2.2；恒生中国企业89.6，跌1.4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1，英镑10.771，瑞士法郎8.462，澳元5.706，加元6.159，新西兰元5.544。欧元9.196，每百日元对港元7.1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662。日经平均指数报30,348点，跌162点。港金现价报16,65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6.09美元，卖出1,796.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较早前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圣约西英文中学对出噶。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圣约西英文中学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佐敦道去返加士居道方向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广东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观塘的协和街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联合医院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顺利村公园仔对出。在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排到屈地街。咁提一提你啦，较早前油麻地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金粟街去返广东道方向近住庙街的慢线就封闭，咁介乎金粟街同埋北海街的一段庙街都是封闭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大围出口方向沙田、红磡绕道都会海入尖沙咀、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元朗朗平路凤池村桥底工业村同埋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生命冇 take two， 喺道路上家长应该时刻都拖实同行嘅儿童，避免意外发生。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全国最大型体育城市，汇集各省市及各地运动精英，竞逐最高殊荣。 港台电视32延续运动热潮，直播今届全运会精彩赛事以及闭幕礼盛况，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直击， 港台电视32 为你倾力播放。 一步高山， 一步低谷， 一步崎岖， 一步平坦， 一步赏花， 一步风沙， 一步边境， 一步险境， 一步遥远， 一步斗圈， 一步风光无限， 一步一望无际， 一步大， 一步快， 一步 一脚印，一步步带你挑战天下间四条最著名的远足步道， 从美国、秘鲁、日本行到西班牙。 电视节目《悠游在四方之天下任我行》， 今晚十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Make peace for yourself。 理性与任性之间，当泪又大笑之间，结果最后纵使终于输给时间。 好喜欢今次林若玲为他写的这份歌词，一开始他和对方讲想写一首主题关于 Make peace for yourself 的作品，怎样接受世界和自己的不完美。作曲 Edgar 填词林若玲，编曲何炳信，监制舒文。 难以占有都很足够，愿你永远的枕，除了感激你还要怎么开头。 星期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 ，Edgar 理性与任性之间。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大家好，我是马俊伟。真正的快活人是点？我认为只要你见到别人快活，你就会比他更快活，那你就是真正的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听咗风骚快活人，唔会日日个身痕。我系梁继章。 系大家都好啊，我系李丽蕊。 我系越强越强嘅马小强。 越强越强。因为咧今日咧我有个听众就写俾个 message 我噶，我记得以前好多年前咧，你哋咧会朝朝开麦前，开麦之后第一句咧就系有一段好似卢海鹏嗰啲咁样咧，咁、所以今日我又俾翻小旧有回忆嗰位听众嘅 Daisy， 佢琴日啲人打嚟我哋嘅节目问呢一个医生嘢嘅， 哦，明白明白， 咁啊， 马姑娘接嘅， 系马姑娘，佢帮马姑娘讲好说话，佢话咧琴日咧 Diva 都系我讲嘅，唔系马小强讲嘅，所以唔好怪佢，你记唔记得琴日我诶唔好咁样。 我記得，我記得， 冇禮貌咁樣，因為 好小事嘅啫，我都唔 care。 唔係啊，有啲人介意噶。譬如我記得有網上咧試過有一個人，佢喺餐廳做嘅，佢話有一次俾人投訴話咩啊？你要咩餐啊？譬如馬小強要 D 餐，佢話有人要 dog 餐咁樣，嗰就發嬲啦 ，dog 咩餐啊？我係人嚟噶，唔食 dog 餐啊，咁樣啊。 咁無聊 咁樣，咩世界咩人有嘛？係咪先？所以我 咩人就聽咩咯，我 冇錯，我哋開心心，最緊要每天做個風騷快活人。 哎呀，唔好咁小氣啦，係嘛？小事， 系啦，冇错， 你最中意讲嘅 小事一做。 三十度嘅温顺系湿度78%。星期四早上有我哋三个喺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一路陪住大家到晏昼一点。 哇！ 嚟，我哋有 Pepsi and Shirley。 个早上十点十三，听紧呢个风骚浮人。今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嘅，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哦，又有雷暴，吹和缓偏西风。未来数天部分时间仍然系阳光炎热，有骤雨啊！听住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三个小时属于大家嘅。我哋今日有新嘅环节推出，密切留意。梗系要依下个胃仔啦，等个胃舒舒服服食啲好嘢系嘛，冇错啊！ 要开心嘅话，梗系食啲好嘢啦。你唔觉得咁咧？即系最紧要嘅就系食到啲开心，同埋诶，即系话自己中意食嘅嘢嘅话咧，系一件咧就天下上面最享受嘅事啊！ 民以食为天，冇错。Yeah!食嘢咧，我覺得除咗啲嘢好食之外咧，嗱有兩樣嘢都好注重嘅。第一就係個環境啦，太嘈啊，太逼啊！你覺唔覺得有啲咧節日嘅時候咧，咩母親節啊、蠢人節啊，諸如諸類 咧？做咩成日做乜？蠢人節幾時啊？佢生日啦，係咪你生日嗰日啊？蠢人節， 蠢人節嗰啲， 我中意添足啊！ 所有節日都疫情前啊，尤其是母親節啊、父親節啊，諸如諸類。哇！嗰啲台咧，你明唔明啊？將凳拱後啲，哎呀，唔好意思啊，撞到你。 唔單止咁， 佢哋係將二十台嘅位咧擺八十台，即係佢想賺多啲啊嘛。因為嗰晚個個都出街食飯，但係咧，我覺得哇，個氣氛咁樣咧，同埋跟住仲限時間喎。 係啊，冇錯。 係啊，個半鐘， 六點鐘一場，六點到七點半，兩個鐘都冇啊，個半鐘啊，跟住七點半又到。点啊！食食下又话够钟咯，你仲未食？ 有啊，佢会嚟话俾你听，同埋就佢唔会出声，但系会将你未食、未食嗰啲嘢嘅话咧，一次过上晒，有冇试过？ 系啊， 做咩要咁样咧？虽然我就系话我知道母亲节嘅话，其实基本上个个都系嚟订呢个套餐噶啦，佢已经预定晒喺度噶 啦。 咁但系个问题是个态度啊嘛，我就嗰次之后嘅话，我就永远都 跟住拎埋 个 盘添啦，唔该埋埋单先，咁样 埋单会噶啦，系啊，但 系 佢就会系啊，连糖水都上埋啊嘛。啲嘢係送噶嘛， 係啊，嗱環境啦，第二樣最，我又覺得係心情。食嘢咧最好唔好同人嗌交，無論同自己又好，隔離台又好，侍應好，一嗌交你覺得咩都冇味。 尋日咧，我真係經歷咗一場真係爭啲係一個小風波。 為咗你啊！ 我 兩個女仔搶你， 就為咗你啊！搶你係咪？ 唔係啊，係搶住唔要。 我要同你坐， 唔 係 搶住唔要。 呢啲成日發生㗎啦，係啦。咁我又琴日去食個晏晝，我等到兩點零鐘。 係餐廳茶餐廳中式咩嚟嘅咧？ 茶餐廳中式茶餐廳，好普普通通咁啦。我等到個兩點後，因為我唔中意同人哋逼啊剩。 哦，兩點後會少啲，因為過咗 lunch time 係啦。咁我嗱，大家評一評個道理。我叫咗一個叫做渠飯啊，頹廢個頹，佢就係其實 得渠 飯 形容詞啫， 係啊，兩條腸。 渠飯其實咪就係 兩塊午餐肉， 通常呢啲啦，係啦， 咁你覺得需要整幾耐啊？兩點零鐘，冇乜人。 兩點零 腸就撩落去啦，蛋嚟煎一煎， 三個字內啊，我可以 忍 受，可以忍受三個字內啊。 我喺度坐喺度咁啊，無無聊聊啦，跟住有啲人遲入嚟個我，咦又有得食咯喎，咦嗰、那個又有得食咯喎，咁、我叫個伙計， 但佢食乜嘢啊？ 唔知啊，即係一兜嘢咁樣樣，即係我覺得唔會好複雜嘅， 即 係 碟頭飯， 係啦，唔會好複雜嘅，因為你茶餐廳個個都係食晏嘅啦。咁我話唔該，我想問一下咧， 我嗰碟飯得未咧？ 得未咧？佢話啊，等陣啦，就得噶啦 ，OK 都冇所謂啦，係咪？再等一陣，咦唔係、啊，真係好耐，我睇個表。20分鐘，我就话喂老细，等咗好耐咯，半个钟咯，可唔可以帮我吹吹啊？出紧嚟啦，边有半个钟啊？即我唔出声啦。咁跟住冇几耐， 或者真系冇半个钟咧？头先你话20分鐘， 20分鐘，20分鐘， 但 系 冇每次拗呢样嘢， 我讲大咗10分鐐，系的，而且确我系讲大咗10分鐘。跟住冇几耐，见厨房，哇！原来佢出咗我谂20多盒嗰啲外卖啦，可能厨房为咗赶佢，系啦，太忙，其实都唔紧要。跟住嗰个人出嚟咯，砰摆低嗰碟嘢，跟住佢睇一个表，冇半个钟啊，先生，20分鐘咋？ 做咩要咁样据理力争咧？喺你面前，算啦，摆低。 我又觉得，即系我都唔会同佢嘈，我有得食咪算咯，我唔会为走咗十分钟。明明是21分鐘或者22，不好意思。 但因為其實我想他是想跟你說的，就是你根本都沒有等那麼久， 即是他覺得你被屈的感覺， 所以要在你面前那裡要拿回公道。 但是你覺得20分鐘你接不接受啊？其實21， 首先我想問的就是在堂食多不多人啊？ 不算多， 其他人都出曬了。 目测系似讲我入嚟嗰啲，都已经有嘅。 但系马老师啊，你要留意啊，而家好多餐厅咧，其实佢哋有嗰啲外卖平台啊，即系佢整紧俾堂食嘅，可能只系整三分一，有三分二嘅时间去爱嚟 serve 嗰啲外卖平台。你知唔知啊？而家好多餐厅外面咧有啲 都 冇所谓， 系啦。但系问题系，我想讲紧嘅就话，我唔想同你同一啲比较嘅，就系话佢系咪应该出咗啲外卖先出嚟？一定系噶啦， 系啊， 因为你已经见到嘅情况系咁啊嘛。 冇所谓。 但系问题系喺堂食里面嘅话，我哋大家应该系公道噶嘛， 系啊， 应该系first come first serve 噶嘛。 迟嚟过我都已经有嘢， 都已经食咗啦。咁样咧，我就会同你拗啦。如果你话即系因为我真系忙紧喺里面要整啲外卖嘢，唔好意思啊，你等一阵。咁我觉得 OK 嘅， 即系 个 态度，态度。 点解堂食其他嘅人都会有意？我呢個頹飯，我反而係要等起碼成係啦，廿幾分鐘 興飯，但係就算啦，因為琴日都好 OK 啦，心情我就唔會同佢嘈。如果唔係，我真係會同佢嘈。 你去過未嘅嗰間嘢？ 去過兩三次啦。我諗佢認得我，我認得佢。 佢覺得你係熟客，熟客咪應該要對你做更加好啲咯。 其實而家即係咁艱難啲生意， 同埋其實。態度方面冇必要咁啊，係咪？講真係唔好意思啊，咁咪算啦。 係啊係啊，我覺得有時做生意， 不過可能佢又覺得啊，佢又大隻啲，又高過我咁樣。 關咩事啊？呢啲又唔係諗住打你，諗住打你都唔使同你講咁多嘢啦。 一結婚就兜頭拍 啦。 係 啊，我都係咁話。 唔係擺上台，擺你個頭啦。 咪就拉佢飛出嚟，捉條腸插落你，捉條腸插落你個口度啦。 哇！ 食啦，試下仔。 你食兩條腸啊嘛，插兩次咁樣。 插到老二仔仲得。 好彩你唔係 冇错， 我唔会帮衬， 一定唔会啊！我都唔会有呢啲噶嘛。 但系你当时有冇一刻谂过咧？唔好同煮嘢食嗰啲人嗌交，或者拎嘢出嚟嗰嗌交咧？ 我其实咧， 煮嘢食嗰个唔整蛊你，佢拎出嚟嗰阵唔攰，咁你就死啦！我从来唔同人嗌 低咗咧，其实我就是但啦，有嘢食。我最庆咧就系话佢睇下佢个表，系话。都話冇二十分鐘，即係 冇半 個 鐘 啦。我即係望一望佢就算啦，因為唔好意思。 因為我覺得嘅就係佢個感覺，覺得係你同我計較，而家我就同你計啦。其實係冇你，因為你講大話啊嘛，你講大話咁呢樣嘢，我覺得你唔啱。 我係講大咗，我講大咗。 嗱，所以你呢啲嘢你就真係要。 我應承你，我檢討。 係你以後都 唔 好。因為你咁樣嘅話咧，你有一樣嘢俾人哋揸住咧，係啦，你就冇道理同佢拗啊嘛。 因為你當時嘅情緒 咧，呢個道理明白。 老师当时情绪咧系好差，即系佢好嬲啊，所以讲大少少，即系嚟好似即系 唔系我同佢讲话半个钟头，我都唔系话好嬲，即系我笑笑下，哇老细啊， 等 半个 钟 咯，等 我半个 钟 噶咯，咁 系 我系你我都会， 帮我吹吹咁样样，即系我唔系好恶噶，即系又冇意思咁咯。如果我有问题，我今晚翻去检讨一下， 又唔系好大问题，即系我只系会觉得其实有时如果我吓系谂住一阵间我同你据理力争嘅话咧，我就会每一个。步驟我都一定唔會俾你有嘢入到。如果你有嘢入到嘅話咧，你有一下咧，佢將佢放大咧，你就拗唔好，冇得拗。 不過翻返頭先我講個 point 咧，其實食嘢咧，即係如果一要嗌交啊、討論，即係呢啲咁樣咧，就大家都食得唔開心或者係唔舒服 噶啦。意思。 我想問咧，你仲會唔會再幫襯佢？ 會。 我仲會啊，幫襯佢㗎。 會，即係我又覺得好。即系好 冇乜所谓 啫，系冇乜所谓啦。 下次你一坐低叫咧，佢嗱睇住啦，答二下，记住啦。 咁你真系条狗。 廿分钟后先俾你 ，OK？ 我如果系我系你，我就未必会再去咯。 我当然啦，周街都系茶餐厅 啊，系啊， 唔记得噶啦，我谂唔。 下次你戴个黑眼镜咯，或者黐皮梳。 咪仲衰咁样？ 戴个黑眼镜啦，成日眨完得你啦。 咪就系咯，反正块 面咁长， 系啊， 扎扎低低， 廿分钟啊嗱。等啦，无论你叫杯奶茶都要廿分钟噶啦， 系 衰噶。 但系如果你话真系食嘢，你会觉得系乜嘢嘅情况？有冇试过就系有啲状况，你觉得佢哇，佢真系好好啊？又或者系好窝心嘅都有嘅， 有 嘅， 有一定有。 我试下即系个龙虾，好似出咗事，嗰间嘢我唔知去咗一两次咁样。 食海鲜噶。 系啊，佢话即刻收翻，佢话唔计，使唔使补翻？ 你最 开 心就 系 唔计系咪？乜嘢都话有事，食完之后就个龙。 事实上系真系有事嘅个龙虾，即系食咗少少咋，系啊坏咗，唔知佢咩事咧。即系总之唔系新鲜嘅咯。 我好耐以前咧，咁啊约咗两个家庭啦，即系两三个家庭啦，咁啊大家都系有大人有细路仔咁样。嗱嗰阵时咧细路仔仲细，咁咧就一早咧就因为食嗰啲buffet啊，咁啊一早同佢 book 咗咧 book 咗台之外 book 埋呢啲要 book 嘅。B B 凳啊，即系嗰啲高凳啊，吓、 okay ， 因为即系三个家族加埋都有成五六个小朋友啦，咁啊 book 咗啦，咁啊去到咧啊佢冇嗱，首先有一个家族已经去咗啦，咁啊食紧嘢啦，咁另外一个家族嚟到咗，唔该 B B 凳，冇晒咯，唔好意思，于是佢点咧揾几张大人凳搭埋，咁、但系嗰位妈妈咧就唔接受，就发脾气，就话 book 咗噶嘛，咁样样，咁跟住大家咧就开始咧即系嗰啲火味嚟啦，到最后就话。咁不如咁啦，你哋唔好食啦，我哋取消张单啦，咁样。但系我哋食紧喎，因为有一家庭已经早咗嚟啊嘛，即系已经食到一台都系你咪虾壳啊、蟹壳啊咁样。 唔关事噶，咁嗰个系一个家庭啫嘛， 唔系我哋一张单噶嘛，因为一张单噶嘛，即系我哋成个家族嚟噶嘛。好啦，咁嗰个 captain 就带翻佢，唔计，你系走啦，你哋走啦，咁嗱嗱声照计嗰个虾都。就踢低走咯，结果冇俾钱。但系我觉得，哎呀，真系好唔开心。我唔系嗰个食咗嗰个啊，我系迟到嗰个。我亦都唔系因为张凳发脾气，我系第三个。咁但系就觉得，哎呀，我本来好想食，我仲望紧嗰啲豪，想攞啲，哎，走啦，全部走。咁唯有跟住走咯。咁大队嚟噶嘛。 其实咧好麻烦嘅，因为第一你十个人咧，你再转场咧，你去边度搵个场咧？ 系啊，临时都唔知去边度食。 就系你要等半个钟，钟麻烦。 系、 你点睇啊？ 我就系嘅，我唔知道我可能因為比較少係好似你哋咁樣，譬如可能一大扎人去食飯啦，又或者係我會好緊張，譬如可能食嘢嗰個地方，佢會唔會令到我有一個好好嘅 experience 嘅？即係我覺得其實經驗係好重要嘅， 絕對 係。係啊，即係食嘢或者係都係其次，係咪 啊？開心 大把選擇，我唔幫襯你，我可以去第二間。咁所以我會覺得就係如果啲老細佢哋係識做咧，係會令到你係覺得好舒服嘅。 冇錯， 我少至於好可能嘅就係食完之後佢會請。你食一个甜品啊，呢啲位咧，我觉得咧，其实佢系会令到我会再嚟帮衬嘅，呢啲先至系叫做识做生意。 同埋有一个，我记得好耐以前咧食过，有一次我唔记得食咩添啦。咁我因为嗰日咧就唔系特别肚饿，咁啊食咗一半，佢走埋嚟问：咦，系咪有问题啊？如果系，我同佢取消啊。我唔系唔系，系纯粹我今日唔系太想食晒佢啫，咁嘅样。即系我觉得佢几 系啦， 几。considering 嘅，幾多人著想？係個咦係咪係啦？係咪唔好食啊？或者咩問題啊？咁樣咁咯，呢啲咪叫待客之言道咯。 好， 好10:27，今日有肥強周記、老友記， 咦，我可唔可以申請 on panel 啊？ 好啊 ，on panel 啊， 好啊， 竟然咁乖，哇， 我哋要訓練噶嘛？ 我點知你？ 我都話愈強越強。 26号星期四的早上，30度气温，相对湿度 77%。好，我哋呢一个11点前会有肥强周记。如果中间有炒粉嘅，讲真唔好意思，因为 on panel 嗰个咧系佢自己。 分嘅话咪请大家食啲嘢咯，系咪？今日我哋讲食嘢啊嘛。 肥强周嘅肥嘅意思等于咩啊？ 肥牛 唔合格啊嘛。我哋玩开心字典玩得多噶啦，一个字底有一个字嘛，肥即系肥佬嘛。肥强即系唔合格嗰、那个嗰、那个男人。 冇错，合格就唔系佢啦。 肥强即系唔合格的男人的周记啊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一艘由平洲前往中环的渡轮，今朝早近九点在中环码头怀疑撞到石驳，警方接报指至少七人受伤，大部分是轻伤，全部送院治理。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提出12至17岁青少年只需要打一针伏必泰疫苗。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说，6月的时候曾经审视其他国家包括美国，认为发生心肌炎的概率不是太高，在高风险的群组每2至3万人才有一个，但从过去3个月的本地数据来看，几千人有一个，概率比美国的报道为高。他说本港青少年出现心肌炎和心包炎的个案都是轻微，但是由于有心肌炎需要长期跟进，儿童医院已经成立特别门诊跟进这一批青少年的情况。刘宇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审视过数据，发现绝大部分出现心肌炎和心包炎的都是接种第二针的男性，虽然打一针的保护力不及打两针，但考虑到现在没有本地确诊，感染风险极低，总体认为足够。如果青少年接种一针伏必泰，可以当作是完成接种，可以令到学校尽快恢复全面复课。港岛区24名区议员完成宣誓，当中7人宣誓无效。民主党主席罗建熙认为，民主党苏日恒被裁定宣誓无效可以预计，相信与初选事务有关。罗建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从今次部分议员被裁定宣誓无效，知道在哪度划线，但政府有责任公布理据和标准。他又认为大概计算到有哪些区议员不能够过关，相信他们会按今次的情况评估，但他担心红线会转变，例如当局说相当可能损害香港整体利益的理由有不清晰的地方。至于会不会影响民主党参与立法会选举的决定，罗建熙认为影响不大，民主党今个月底会召开会员大会讨论。四川泸州市泸县发生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增至3死60伤，其中3人重伤，部分的房屋受损，已经转移6900多人，完成紧急避场所安置超过1万人。应急管理部启动地震应急三级响应，中国地震局副局长率领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抗震救灾工作。由于部分的铁路车站有不同程度的震感，铁路部门紧急封锁相关的区段检查，通往泸州方向和境内高速公路通行正常。地震在凌晨4点半左右发生，成都和重庆等多地震感明显，有民众被地震摇醒。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的偏西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83点，跌249点，总成交金额49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51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29点，跌106点。

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快活人啦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风骚范围啦，十点十八吓，咁有句俗语咧，叫做又要威咧， 又要 戴 个 头盔啊，咁样。咁我睇到咧，网上话咧有套鬼戏啦吓，唔好讲名啦，总之就系鬼戏啦，恐怖电影啦咁样。我唔知大家对恐怖电影你要睇咧，你会唔会一定有人陪咧？譬如第一样嘢，我唔会一个人睇噶鬼戏咁样，我都会倾向想有人陪嘅，系啦。但我都讲我试过有一次一个人去睇，点知嗰日仲得我一个人成间戏院，我讲过噶啦。咁咧就佢啊为咗惊一啲人咧又想睇又惊。咁所以佢整一个叫开灯墙，细胆开灯墙，即系专俾一啲咧想睇但系惊嘅人。但系我咧，如果作为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咧，我就觉得咧开住灯嚟睇系好扫兴嘅，同埋系好唔集中精神嘅，会 影响个画面。 开灯好似散场咁啊， 系 咪啊？其实你开灯系散场噶嘛，同埋其实我点解要去大银幕度睇？系因为系能够喺漆黑一片嘅情况之下，集中精神去睇嗰个剧。即是看那个电影啦，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好像似乎是有点背道而驰。 当然啦，你可以说其实他只是个宣传啦，即是他想告诉你那个 message 好惊的呢套戏，要开灯呢你才冇咁惊咁咯。但如果我再睇戏的人呢，我就觉得我不会睇啦，即是呢一场我就即是悭返啦。 gimmick 是好的。 gimmick 是好的。 再作一个 gimmick 是好的。但是我又觉得就是这个心态又会不会是我平时自己在家里看鬼片的心态呢，我觉得譬如可能是惊的戏呢有两种嘅，有一种就真系有鬼骂你嗰种啦， 有啲气氛。 另外嗰种就系啲气氛啦，即系成日都觉得有时会发生噶啦。 有一种好核突嘅，啲手手脚脚啊， 甩 晒出嚟，有啲 你讲嘅嗰啲沟片， 系啦， 我系一定唔睇嘅。嗰啲因为其实你系冇剧情所言噶嘛，佢突然之间唔知去咗边度，你都得噶嘛。即系例如咩塔伦天奴嗰啲咩杀出个黄昏，咪无端端杀晒下都话唔知做乜嘢嘅。我系好怕睇嗰啲咁嘅。 或者丧尸片咧，丧尸片咪咬食啲人咧，咁样 系啊，咪 血淋血濑咁 啊， 嗰啲另外一种，嗰啲系核突。 我唔得。 嗰啲唔系气氛，亦都唔系鬼，系核突，系啦。 咁所以其实我系会觉得有啲悬疑片啦，同埋就是、真系嘅恐怖鬼片啦、我又唔中意睇嗰一种嗰啲，可能系攞个锯咁杀人啊，又或者系即系好中意嘅嗬，一班男男女女咁样又 去咗玩， 有啲咸咸湿湿嘅，就去一间屋里。 你做咩望住我啫？ 我谂你应该睇唔少咯。 佢讲咸湿湿谂咩你？ 我知你旧年唔知做啲乜嘢，即系类似啲咁嘅电影，就喺间屋里面度哇追嚟追去杀嚟杀去，又唔知点样。 同埋 嗰 啲 我又好 惊 嘅，一个方面 一个方面 系啊。你间唔中你又会中间会有啲好香叶嘅剧情 啊，有两个人匿埋 就冇错啦。 同埋有时咧，你到睇完场戏，你都唔知咁即系边个杀啦。咁有啲佢会解话嘅，哦，原来系佢。 因为啲女仔同男仔差唔多样， 系啊， 咩意思啊？ 个名又差唔多， 嗰啲嘢又系吓。 系啦， 不过有啲人中意嘅。 如果我惊咧，我就会中意晏昼自己一个人喺屋企啦。咁我就会睇咯。咁我系自己喺屋企度喺电视度睇，因为咧点解咧？你朝头早你觉得冇咁惊， 系 啦，同埋。就大白天，你至少我可能有几个钟头我可以过滤一下，可能我唔会惊咧。因为夜晚黑咧，我自己喺屋企， 唔好谂翻个画面， 我会自己吓。 你觉得啱过滤一下啱，即 系 沉淀一下。 你睇完瞓觉又真系， 你会做第二啲嘢，你会觉得唔我都唔系咁惊啫，咁样咯。 我有时谂都惊啊，夜晚瞓觉我绝对唔谂嗰啲嘢。 例如咧，有啲咩惊吓电影，你觉得睇完你好惊噶 ？Scream， 你有冇睇过 ？Scream 有几惊 啊？ 惊 啊！ 大叫。惊叫， 唔系呢套戏嗰个，你记唔记得？ 我 戴咗个面具噶嘛，戴咗个长嘅面具噶嘛， 佢杀人噶嘛， 好多集嘅都好多集。 我惊，我睇完我以后都唔睇。 点解咧？ 唔知，即系第一，我真系唔知点解特别细胆啦。过山车我都唔玩，所有呢啲咁嘅。 喂，咁但系你睇呢啲你惊咧？咁中式鬼戏你惊唔惊啊？譬如话啊，见鬼啦！嗱，嗰时我哋咪访问过一位见到一啲嘅阴阳眼嘅人，佢话 嗰 套戏拍得好似噶嘛， 系 嗰啲冇睇， 嗰啲更加唔想睇啲啦。 系啊，搞笑嗰啲就算啦，僵尸片嗰啲吓，其他嗰啲鬼片我真系唔睇。 咁你就问你都唔系用家嚟嘅， 系啊， 因为其实你都唔系好睇，睇佢样唔似咯，嗬， 似点解唔似？ 哦，因為其實佢自己睇自己樣子都好驚， 咁都咁都唔驚我，咁都唔驚， 由 細 嚇大，我就由細嚇大噶啦。 小心啲， 我咁樣對住你咁耐，我都唔驚，我都係嚇大噶啦。 阿馬舒雲，咁你就唔玩鬼屋嗰啲噶啦，我估你都 唔係淨係玩嗰次咯，係麗苑 N 年前嗰啲。 麗苑 嗰個有幾驚啊？ 嗰個幾驚？ 嗰啲真係唔驚， 掛幾個公仔， 恐怖洞啊嘛， 係啊，污糟邋遢咁 啊，係啊，呢啲要撩你個頭咁嗰啲 啊，你知唔知最後咧？我話。哎、不如就行出去算啦。 系啊， 太慢啦， 太慢啦， 太慢啦！ 嗰架车落耳型嘅，耳型 嘅，又好糟，好糟咁样。我唔记得同边个去啦。我话，哎，走啦，行自己行。 嗰个好似鬼洞，系咪啊？个名叫鬼恐怖洞啊。其实咧就以前旧嘅丽苑游乐场，咁咧佢系坐住一啲个开矿车咁样嘅， 冇错， 好旧嘅，好似阿李丽话咗嘤嘤声嘅。咁入去咧嗰下咧有个地拖喺上边咧，抌啲毛神神嘅嘢。 甚至系左边定右边嘅， 系啦， 系啦，有一边系冇嘅。咁 样， 你一撩 你 个 头嘅，你 系 惊污糟啫。 咁你就嗌咯。 哎呀，污糟啊！咁样， 嗰下仲其实都系惊污糟嘛。 系啊， 我就惊污糟啊，快啲走啊！所以， 我仲记得我嗰阵时咧，我带埋个相机仔去添。咁啊入到去咧，想影一啲鬼，影咗一张嘅。先咩睇？原来影出嚟个样更加唔惊，因为系嗰啲好残嗰啲公仔挂喺度嗰啲咧， 甩头甩骨嗰啲， 打啲绿光咁啫嘛，永远都系咁嘅。我就试过有一次就被逼咯，要去玩啦。咁因为做嘢啦。咁就係你知佢每一年呢喺 Halloween 都会有一啲都几大型嘅。我觉得其实就係几好玩，佢係开放夜晚黑嘅时候有啲人可以入去玩。 个气氛 平时你咪见到佢可能係五点定六点钟佢会收㗎嘛。咁但係嗰陣时候呢佢就係嗱，如果係仲要係秋天呢啲咁嘅时候 就 係舒服 嘅。 好似 有啲风吹 晚黑 係 啦。佢就会成条街呀或者係成个 area 呢都有好多人呢会扮一啲嘢呢就会无端端失惊无神你吓吓。佢就咪嚇你咯。咁嗰一年 哇，其实呢啲正啊， 即系主席都扮埋，佢就会喺度嘅就 系 会迎宾。佢应该系嗰个系 CEO， 系阿盛生系 chairman 啊。咁啊就系你扮埋嚟，系咧即系 呢啲正，我觉得 先埋嚟河咁样嚟吓你咯。咁啊直吓吓，其实系我嚟噶咁样，即系好开心嘅。咁嗰次就因为咧，佢哋用咗香港有好多啲大家都觉得好得人惊嘅鬼，例如有啲唔知咩一条鞭子啊， 都市传说里边 系啦，都市传说里面嘅嘢咧都有扮呢啲咁嘅 character 嚟去吓人，而且有啲鬼屋嘅，咁一定要带一啲传媒入去玩，系嗰次被逼咯。咁好似我就好猛嘅，因为其实我个人我系好怕，我已经好惊啦，你唔好吓我咯。 冚你嘅， 心冇错， 心里 边 好冚。虽然我系叫李丽蕊，但系我会冚你嘅。 佢失惊无神喺你侧边 run， 好憎啊！你明唔明啊？快啲俾我出去啦！咁啊，但系你又工作在身，咁嗰次好难做咯，觉得自己。 尤其是秋天，哇，秋风起。 嗱，不过我知道啊，有啲人咧系曳噶，去玩呢啲鬼屋嘅时候系专登嚟帮嗰啲鬼，咁唔好啊 吓。 咁啊 系， 人 哋都 系做 人工嘅， 工作啫。 秋天其实舒服嘅，就呢个所讲吓。从不知啊，郭小云呢首歌翻嚟我就会有 《飞枪日记》。 曾经跟千变异，飘进微冷的秋，红的叶风中翻飞，争先前去亲你。如今身边暖夏，虽已逃去了秋，红的叶心中翻飞，仿佛亦要找你。还需多少 过糜烂的秋，才不用偷偷忆起秋中微笑的你。 我块面系最长，耶、yeah, ！肥强周记，耶耶耶！肥强周记第十二集，继奥运、残奥、乜奥之后，全国运动会又开幕啦！出年二月仲有冬天奥运会啊！唔该晒，瑞瑞。我肥强决定跟车，贴贴贴。琴日见到个情敌一个宣传活动，怀疑体力不支晕倒，响度我首先衷心祝福佢早日康复啊！而佢嘅晕低应该系表示健康有可能出现问题，发出嘅警号。响度奉劝大家保重身体。上星期同遇咗我嘅前度阿芝芝，我哋竟然发展一日千里。我哋好夹，好啱 key， 我哋甚至发展到拥有共同目标，就是组织幸福家庭，真係好似神仙眷侣。嗰日佢帮我剪完脚趾甲之后，佢凝望住我，然后好傻猪猪咁问我，我哋可唔可以为我哋嘅健康，为咗全球华人、外国人同埋人类嘅幸福，筹办一个大 project， 就为一个二人运动会。由我哋两个人搞起，目的系通过两个人都可以搞运动会呢个概念，宣扬运动对健康嘅重要。嗱，个名我都谂埋啦，就系、是、天运会，天字即系二人，欢迎年长嘅人士参加。不过我唔会用奇英啊、银发族呢啲咁老土嘅字眼，太过 old school 啦。嗱，两位你哋都要留意啊，唔好挂住玩啊吓。 忍你 我知道，我有晒传媒计划。 由于得我同阿芝芝参加，所以咧肯定人人有奖牌，你话几好咧？唔系金就银，既激励士气啊，又振奋人心。比赛项目四个咧，就系、是、早前咧我同阿细路长勾起嘅儿时回忆，包括有跳飞机啦、跳橡筋绳啦，几好。弊有漏洞，仲系好大个洞，得两个人比赛，边个最举橡筋绳呢？失败。谂到啦，我决定邀请梁小章同埋细路长帮我举橡筋绳，其他可以做埋我哋比赛嘅评判，掂啊！嗱，两位听住啦吓，我嘅天运会咧都会有开幕式嘅，我决定氹下小章章，帮我做一项好神圣嘅任务，就系、是、进场式嘅时候做我嘅持旗手，帮我举旗进场。细路长当然系帮芝芝持旗啦。跟住全世界睇住我升旗，实在太激动啦！咁耐以嚟，我真係太熟悉小张张同埋细路长嘅为人，佢哋係点公正不阿、以严待宽，实在令人敬仰，值得我學習。我会邀请佢哋两位呢做呢个羽毛球、乒乓球、网球等嘅示范演出，包括佢哋两位嘅强项啊，知唔知係咩强项？佢哋就是单打、单打、再单打，有时两个友仔又混双，不过确实精彩，值得鼓掌。谂起佢哋嘅演出，肯定精彩。到时我会揾埋梁博士同埋好心理婆婆、客家婆等，荣任评述师、颁奖师，收视一定爆灯啊！我对呢个 idea 真系好有信心。听日。我会问一下我哋嘅街坊阿小陈到底 work 唔 work？ 我仲会联络评定世界纪录嘅机构评审一下二人运动会系咪全世界首创最少人参加嘅运动会，然后我会申请专利再卖转播权，点啊？讲完呢个大 project 嘅 idea 俾阿 Gigi 听，佢开心到流晒口水，仲流到我39寸肚皮全部都系佢嘅口水。最后。问题又嚟啦！所谓万事起头难，去边度揾钱搞呢？好彩，大家记住，我系一个醒目仔，我即刻谂到揾最近冒起最快嘅阿西西负责，因为呢条友仔系大话精，佢最中意乱噏无谓，佢一定升入肥强金句。少少短啦，天运会每四个月搞一次，搞下搞下，实搞大个 project， 搞大个 pool， 到时人人健康，个个开心，笑呵呵。 成和败努力尝试，人若有志，应该不怕。谁人在我未为意，成就靠真本事，做个真的汉子，承担起苦痛更失意，投入要我愿意，全力干要干的事，谁用的意翻成意，算了，不必多砌词。迷人是这份情意，谁没有伤心往事？做个真的汉子，人终归总要死一次。无谓要我说道理，豪杰也许本疯子。 人生有得如意， 人生有得如意， 能改变我。 成和败努力尝试，人若有志应该不怕迟，谁人在我未为意，成就靠真本事，做个真的汉子，承担起苦痛跟失意，投入要我愿意，全力干要干的事，谁用的意犯正义，行动成了不必多齐齐， 任何一个国家。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十点，强烈热带风暴灿都集结在济州之西南偏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朝鲜半岛至日本一带。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的偏西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20点，跌312点，总成交金额632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44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4点，跌12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51蚊，跌2.6；阿里巴巴150.9，跌3.1；恒生中国企业89.44，跌1.59；银河娱乐40.45，升1.3；金沙中国有限公司15.98，跌8.6；美团235.2，升1.2；盈富基金25.36，跌4.2；友邦保险88.35，跌1.65；中国平安56.75，升5仙。比亚迪股份254.2跌4.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3，英镑10.772，瑞士法郎8.463，澳元5.705，加元6.161，新西兰元5.541，欧元9.2。每百日元对港元7.1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668。日经平均指数报30332点，跌179点。港金现价报1665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3.11美元，卖出1793.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圣公会圣约翰小学对出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转翻去清水湾道咧比较车多，龙尾喺虎山道桥底啊。重复多次，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圣公会圣约翰小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就排翻去龙翔道啦，近住虎山道桥底。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大会堂一段就车多，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头先讲咗啦，受意外影响，车龙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咁由于受较早前嘅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影响，油麻地嘅金粟街啦，去翻广东道方向，近住庙街嘅慢线咧就需要封闭噶。咁另外咧，介乎金粟街至到北海街嘅一段庙街咧，都系需要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尖山隧道大围出口方向沙田、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元朗朗平路凤池村桥底方向工业村和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港台电视32倾力直播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 今届全运会，香港派出169名运动员出战18个项目， 分别是剑击、单车、射箭、体操、田径、棒球、网球、乒乓球、羽毛球、沙滩排球、高尔夫球， 还有武术、拳击、跆拳道、空手道、棒球、皮筏艇和马术。 支持香港运动员， 紧贴港台电视32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直击。 三成份外卖都系想开心啫。 阿强咧就同我讲话咧，佢想离婚，因为佢老婆咧已经有半年咧冇同佢讲过一句说话啦。跟住我同佢讲，你谂清楚，而家呢一种老婆好难揾噶啦。 又将啲黑暗投射摆喺啲笑话。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二台话你知， 安全系救命。进入密闭空间工作，就要先实行安全工作系统委任，合资格人士进行危险评估，制定所需嘅安全措施。 记得只可以委派已经接受训练同埋有相关工作经验嘅核准工人进入密闭空间工作。 进入密闭空间前，要先完成大气测试，显示入面空气环境可以安全进入，采取工作许可证制度，截断同锁好有机会造成危险嘅电源，防止具危害性嘅气体进入密闭空间。 要检查入口系咪足够俾一个佩戴设备嘅工友容易进出，如果入口狭窄，就要选用气喉供应式呼吸器具，而不应该用体积较大同埋会妨碍出入的自吸式呼吸器具。 利用通风装置为在密闭空间工作的工友提供足够新鲜空气，亦都可以减低有害气体积聚的危险。 为每名进入密闭空间工作的工友提供个人防护设备，例如佩戴认可的呼吸器具、全身式的安全带。 工友佩戴安全带和使用救生绳连接在有吊重机的三脚架，预备在危急时候将工友从密闭空间拉出。 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超 B。 二台话你知， 建筑物小型工程规例已经修订，如果业主希望在物业保留一些僭建的小型适意设施，例如花棚、伸缩檐棚、保安围墙等，只要透过小型工程监管制度下的检核计划，证明设施安全就得了。想知更多，上屋宇署网页 bd.gov.hk 或下载小型工程流动应用程式看看。 大家好，我是谭耀贤。何谓快活人？第一，健康人生，每一日都要做30分钟运动。第二，增值自己，要善用你的时间。第三，随心随意食你想食嘅嘢，见你想见嘅人。我支持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丰收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丰收快活人。 今天我们第一集开张啊， 开张大吉啦！ 咁、当然啦，又有咧要欢迎阿郑昌哥， 昌哥你好， 大家好， 靓仔厨师咁啊坐咗喺我哋对面啦。好啦，咁喺呢时间嘅话咧，我哋先要咧讲一啲咧，嗱我自己本人咧就好中意咧就饮汤嘅， 我 唔知道阿小强 超中意， 系啦，其实咧就汤嚟讲嘅话咧，作为厨师会唔会觉得嘅就系好容易处理嘅嘢嚟噶？因为我成日都听我阿妈讲嘅就系话煲汤。 之嘛，有几难啊？将所有嘅嘢就切晒落去，劈晒落去一杯嘢。 劈字多数用个劈字 嘅。系啊， 系啊，一次过劈晒落去， 嗯， 开火滚起搞掂。 但系其实有先后次序嘅系咪？ 其实有噶，佢唔同食材咁啊，会先后次序啦，有啲要煲耐啲啦，有啲要出味啦。咁同埋咧，煲汤其实都有两只嘅，一只就比较清啲嘅叫滚汤，一只咧真系老火啲嘅煲汤。 有冇系几多个钟头先至叫做可以称得上系老火？ 冇错啦，最少咧就要3个钟。 哇！ 最少 我嗰啲完全唔合格。 其实咧，我想问呢个问题好耐噶啦，昌哥，因为我喺屋企咧，我系用一啲即系我唔系用一啲瓦煲煲。但系其实如果我真系要将所有嘅料要煲到3个钟嘅话，系会煲窿噶咯已经。 其实咧就最紧要系个火候控制。我哋咧如果做老火汤咧，屋企咧我就建议可能你其实成煲汤咧有30%都系嗰啲 料咯汤渣。 系啊，跟住打爆煲汤。咁我哋煲汤咧就好就忌要加水。所以一次。咁咧，我哋先要第一次咧，就要大火浓缩收咗水先。咁啊，正所谓煲三炖四呢个口诀咧， 煲三炖四 就冇错嘅。 写住先。 咩叫煲三炖四？ 即系煲汤咧，煲老火汤，我哋系3个钟为之先为之叫煲汤。 炖咧就要4个钟，先至为之就炖得好， 先至出到嗰啲嘢。 啲味先至會逼得曬出嚟嘅，係咪？好啦，咁但今日咧，我哋要介紹嘅呢一個湯水咧，可唔可以叫做係老火湯咧？需唔需要煲咁耐咧？ 呢個唔需要。咁啊， 叫亂火湯。 係啊，我哋就翻啲天時啦，飲翻啲蘋果雪耳湯潤 潤啲，哇正啊！ 有咩好處啊？呢一個嘅蘋果雪耳淮山百合湯， 佢咧其實呢個咧就清熱潤肺啦，化痰止咳。咁啊，其實蘋果同雪耳啊淮山煲咧都係一個好滋潤。嘅湯 哇， 聽落都滋潤啊！哦，又甜甜地。 阿昌哥係用咩蘋果啊？ 通常咧我就會建議唔好買啲咁粉嘅。 系 啦， 我反而有时候我屋企就系啲苹果摆咗好耐咧，跟住粉粉地， 嗰啲碎咗啦，系啊，冇错， 系啊，真系碎嘅，因为咧你一整耐嘅时候，你会发觉就系佢完全系冇质感噶啦。我咪搵嚟煲汤咯，唔啱咩？ 都得嘅，又冇话唔得嘅。 系 咯，因为我自己咧中意咧攞翻嚟食噶，咁因为咧我哋如果买太过粉或者太过熟嗰啲咧，煲出嚟其实佢煲溶晒都可以，但我自己个人中意咧煲汤咧，即系如果咁清嘅汤咧，系要 揸齊 食，咁我中意。我爭蘋果食咯，昌哥你。 咁啊，我唔食蘋果皮嘅，你睇下個皮啱唔啱食。 咁係應該係要去皮啊，即係如果係 其實 去咗皮， 唔需要嘅， 唔需要去皮嘅。 但個心要去啊，係嘛？ 個心要去，個心要去。 哦，如果唔係會酸。 係 煲湯哦。 咁啊，因為我自己就切皮嘅蘋果。如果雪梨嘅嘢我就唔切嘅。 好啦，咁如果係嘅話，會唔會係揀乜嘢嘅蘋果都有關？你知啦，出邊有好多蘋果噶嘛，有富士蘋果，有爵士蘋果，有咩？我唔知呢啲系咪牌子啊吓，但如果系嘅话， 有苹果仔，有大苹果， 系啦，拣乜嘢咧？ 我就会买啲大苹果偏粉红色啲嘅， 大苹果偏粉红色， 系啦， 啊吓， 都系八只啊， 八只系啦，你八只先够力嘅，你少咧。少做唔到嗰個效果嘅少。 哦 ，OK OK。 不過煲啲湯就真係唔好慳啊。 係啦，我都係啦，慳嘅。 我又係好驚嘅，即係整到咧唔湯唔水啊，所謂叫做。 即係我哋就係講個主料嘅配搭。 嗯。 咁啊，當然我哋冇理由話一個蘋果咁啊，4-5隻雪耳咁樣。即係就係要平衡翻嗰件事。 明白。 嗯，就係呢個配搭咧，所以先至要多啲呢一方面嘅經驗先得嚇。如果有時你個配搭唔啱嘅話，就算係有啲嘢齊曬喺度啊，但係你硬係覺得啲味道。冇層次嘅，好啦，蘋果你就話其實就係呢個粉紅色嘅大蘋果就已經 OK 啦，咁啊就我要買6隻。 八隻嘅， 八隻 都系要八隻啦。 O K， 好啦，咁喺其他地方慳翻咯。 系啦，我真系唔捨得啊。 好啦，另外仲有就系蘋果之外嘅話，就有雪耳啦。咁啊，雪耳又點揀咧？嗱，昌哥，我有一個問題嘅，因為咧我去買親嘅時候咧，雜貨鋪嗰個阿姐咧就同我講，買啲大隻嗰啲又好啊，兩隻菇咁大。跟住我又見到有人同我講，佢就話使咩啊？佢梗係叫你買呢啲啦，因為呢啲貴啊嘛。佢其實買碎濕濕嘅嗰啲雪耳就已經得噶啦。 係 點咧？兩邊拉扯 咧都可以嘅。咁有啲人咧覺得碎濕濕就未必係雪耳，有啲話係咪假嘢嚟㗎？跟住有冇啲係全部頭尾啊？因為佢一嚿嚿裏邊咧，梗有啲碎曬㗎嘛。 嗯、 但係你話大細咧，其實就冇乜分別嘅。咁、 哦、 只不過因為其實你個雪耳大啲，其實只不過佢中間個頂都會相對大翻啲。 又係啊， 係啊。咁其實咧就要睇翻本身去買嗰間雜貨啦，佢出嚟嗰個受唔受水？受唔受水意思即係有啲可能浸咗一陣，但係就漲到好犀利；有啲咧浸咗好耐都唔會話膨脹。 做得好犀利咁样。 嗯， 咁系涨好定唔涨好啊？ 咁我要买 涨嘅，其实要涨嘅。 啊，要涨嘅。 咁有啲咧偏黄身啲嘅， 系啊， 有啲咧 偏白身嘅， 系啦，有啲偏白身啲嘅。 嗯， 咁咧所以我哋就黄身啲，我哋就叫雪耳。咁有啲人咧其实叫银耳。 哦， 系啦。咁我都会揀啲偏黄身啲嘅。 白嗰啲好似话俾人漂白㗎嘛。 係呀，其实唔係，其实我就听过两个，一啲又话漂白，一啲又话呢、這个昏黄咗㗎咁样。咁、其实就黄就处理嘅方法呢就冇白嘅咁容易处理嘅。咁、黄浸出嚟嘅佢呢好多都会有啲硬呀、要剪呀、白呢有时我哋淨係轻轻收就 OK。 咁、其实我都知道雪鱼有两种㗎喎，有一啲係爽口啲㗎喎，有啲係淋身啲㗎喎。咁你要煲汤系边只呀？ 爽口啲。 要爽口，系啦， 爽口咯。 因为我试过买过咧错嘅淋身嗰啲咧，煲咗好耐之后咧，好似一撇口水咁。 系啊， 系好核突噶。 你有冇呢个感觉？ 有啊有啊有啊， 一撇嘢咁会浆糊咁样， 有少少难受嘅。咁其实你买啲爽口咧，你落得太多咧，佢煲出嚟个效果都有机会咁样。佢系连埋个汤一齐咧，系起胶咁样噶。 哇 ，OK， 好啦，咁啊两样嘢咯，我哋拣得苹果，我哋拣得雪耳，咁而家讲得淮山啊。 系啦， 淮山我好中意食啊。 我唔知系点样样淮山住， 一片片噶， 一片片白色。 系啦，嗰 个就叫淮山。 干嘅淮山。 哦。 咁啊，其实我都建议用干，我啊好少用新鲜，因为新鲜翻嚟。其实好难处理， 难处理咪叫阿街市阿珍帮我， 系啊， 因为个手会痕， 系 咪嗰只啊？ 梗系叫阿珍， 又系阿珍， 系啦，因为真系要戴手套啊， 多 咗 年，多咗都系， 所以淮山珍咯。 咁我哋如果系煲呢个汤，我哋应该买干嘅定系买新鲜 都可以噶啦，干又，因为我又唔建议，因为翻去真系难处理， 好难处理。 咁啊，有啲幼身啲嘅咧，又有啲粗身啲嘅。咁啊，而家有啲人咧中意食啲紫淮山添。 哇，系啊，我有见过。 我食翻啲正常嘅算。 系啦，其实我建议煲汤用翻啲正常啲，因为紫淮山咧，有时你我净系轻轻拖拖水，之前试过攞嚟炒，系成煲水紫色嘅。 好奇怪，我觉得汤系唔系好衬紫色啊？ 系啊， 系啊，有啲嘢 千祈唔好买错啊！ 买翻白色嘅， 系啦。 好啦，百合啦。百合又点拣？ 百合咧，我就中意用鲜百合。咁佢比干百合咧更加清甜，更加爽啲。如果咧你鲜百合食出嚟咧，唔使煲太耐嘅呢个，咬出嚟咧仲系好似食紧啲马蹄嘅脆片咁样。 哇！ 咁如果你用干咧，佢食落去咧就好似食嗰个时实咁样咧，粉粉地咬落去，咁啊两个口感。 口感唔同。好啦，咁我哋已经讲晒我哋今日咧要煲嘅呢个汤嘅所有嘅材料啦，点样拣啦？一阵间转头翻嚟咧就话俾大家听嘅就，喂，我哋真系要去洗嘢，要切嘢。我哋要煲呢一个唔系老火汤嘅非常之好味嘅汤啊！ 先啦，翻嚟睇下先。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各就各位，继续各种献技。阿诺阿达阿尼快伸手臂，寄望最后胜利去吸口气。永毅马利国为智慧受惠，女士将士博士老师快递，努力配合壮健有多珍贵同。算共济，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一次一次一下哒哒哒哒，能再见面啦，愿在完美对待选择，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一次一次一下哒哒哒哒，能再去度假，一颗团结引大减价。丰收食堂。我哋嘅丰收食堂啊，由今日开始嘅话咧，我哋就会系逢星期四，咁我哋就会喺呢一度咧，同大家会介绍有好多嘅，就譬如可能食嘢啊、煲汤啊，或者煮饭啊等等嘅吓。咁啊，多谢啦，咁啊，昌哥仔今日咧同我哋介绍咗嘅呢一个咧，就系叫做苹果雪耳淮山百合汤嘅。咁啊，当然啦，咁啊，头先我哋讲到嘅就系点样去拣，而家翻嚟嘅话咧，我哋睇下点样处理啦。不如先讲讲嘅就系个材料先啦。我哋只系知道嘅就系苹果要八只，系。打斧头就六隻， 悭少少钱就买六隻细苹果啦。 系啊， 因为佢阿昌哥要求都好贵噶。 好嗱，苹果咧就系呢个即系粉红色嘅大苹果，八隻吓。好，翻嚟要点处理？ 咁啊，翻嚟一定系洗一洗嘅先噶啦。咁咧就我哋开叶，跟住切细件。咁 去心 系啦，去心。咁啊，我个人咧就中意去皮嘅。其实我譬如我妈有机会整呢啲咧，佢都唔一次过都系劈晒落去咁样噶啦。 但系 會唔會其實如果唔去皮嘅話，會唔會又會好啲啊？即係你喺食料上面嘅效果。 其實咧，我係唔中意佢個口感。咁當然啦，蘋果我覺得咧，佢比較多出面都可能係有啲辣嘅情況。 又啱。 咁啊，所以我想避免有啲其他嘢發生。咁我寧願我批咗個皮嘅。 細心啊，昌哥。 但係又會唔會飲多啲辣嘅話，個人好似好似辣， 好似做咗 facial 啊嘛。 我唔使打 botox 啊。 我亂講啫嚇。好啦，咁其實咧，如果講緊話即係個蘋果嘅，其實好簡單啦。咁啊，切咗之後嘅話咧，就擺埋一邊先。需唔需要話用啲鹽水浸住佢？因為如果係嘅話，係啊，會驚佢會真係要啊。 係 啊，亂噏嘅啫喎。 好嘢，好嘢。 因為佢會生鏽噶嘛。 係啦，會生鏽，會生鏽。 嗯，用一個鹽水 化咗啦。 冇錯，浸住佢先。 係 放埋一邊。 係啦， 好啦，我浸啦。 好。另外啦，仲有睇睇個雪耳，雪耳我哋點做咧？ 雪耳 浸 要噶，咁啊通常浸個零鐘。 哇， 差唔多噶啦。係啊，差唔多噶啦。 即係整之前要浸定噶咯喎。 點知唔知道佢係已經發到盡㗎？其實我都想問你。 通常咧，你捏落去嘅時候咧，佢未發到嘅時候係硬嘅，你仲摸到係硬嘅。咁、哦、基本上咧，其實呢個嘢實質浸嘅時間咧，可能係四個字至半個鐘。 嗯。 但係因為咧，有時咧佢裏邊個心會有蟲，咁我建議再浸耐少少。系啦， 真系噶， 有真有唱歌。 我想问下昌哥，我有时我会买一啲比较大朵啲嘅雪耳啦，浸出嚟嘅时候咧，佢会浮咗有一啲咧黑色一点点一点点，好似啲种子咁嘅嘢。 系 嗰粒嘢系咩嚟？ 嗰啲其实咧就系佢个锭里边之前咧，佢因为佢风干咗嘛，佢所有嘢喺晒里边原汁原味咁喺晒里边啦。 哦， 系啦。 对唔住，我想问一个问题，其实雪耳系咩嚟噶？ 雪耳咧都系一啲菌类嚟嘅，其实， 即系好似啲冬菇类嘅嘢。菇菌类嘅嘢，好啦，咁啊，将佢浸咗就系四个字至半个钟头， 四个字先开始起。咁我建议咧浸多两三个字啦，等佢里边污糟嘢嗰啲出晒。 O K， 好啦，都系我浸啦，就浸啦。 系，咁我哋又点样咧？譬如浸到佢已经开晒啦， 系啦， 跟住我哋就开晒 咧，要嘅。咁我哋系点样去再处理咧？就系沿住中间嗰个定嘅边剪，剪咗硬嗰个部分，硬嗰个部分唔要嘅。 我其实从来冇剪过，成嚿皮 落。我将佢剪开佢，但系我系连硬嗰度都掉埋落去，唔怪得知啦。到我食嘅时候，你咪自己咬翻出嚟咯。 咬唔到嘅， 我以为系咁咯。我但系我想原汁原味啲，其实我可唔可以真系成嚿嘢掉落去，到最后尾上嚟嘅时候我先至剪啦？ 如果你煲咗之后咧，你就烂啲噶啦，因为佢开始煲咧都烂晒，仲要咧好似你啱啱买咗，好似只滑晒晒嗰只咧，咁就 难 搞啲啦。 咁、所以嘅就 系 好似剪佢侧边， 系啊，其实唔系沿住中间嗰个定中间咁样圈圈，因为佢系一个三角形咁样喺喺个咁个位嘅，咁啊剪咗咧，佢里边就算有啲嘢污糟嘢，我哋都可以洗。 嗯，好，咁啊剪完之后嘅话，咁跟住我哋就已经处理好呢个雪耳噶啦噃， 又系我整啦，又我负责啦。 淮山百合又点搞？ 淮山咧我就用干啦，咁啊方便啲。咁、基本上呢啲普通出边杂货铺都得买嘅。咁我建议我中意买啲长身少少嘅，即系佢有啲系碎湿湿嘅。咁当然你可以，如果一包买佢，当然里边系可能会有啲碎啦。咁、其实咧佢行过嗰啲药材铺，佢系一扎咁样，大家都齐齐齐嗰啲都 OK 嘅。嗰啲都係翻嚟輕輕咧浸一浸水，咁啊洗一洗佢枕頭嗰啲粉狀咁嘅嘢。 又要洗，我仲冇 捽捽佢啦，唔使洗嘅。 洗啫，嗬。係啦，其實如果係有冇分嘅？譬如可能如果揾我哋要乾嘅淮山，咁其實我哋買嘅時候又會唔會有啲地方我哋需要注意咧？ 其實咧，佢有啲咧就齊齊齊，一團咁捆住嘅，一啲有一包包，有長有短。咁其實咧兩者皆可。咁只不過齊齊齊嗰啲咧就方便，可能佢哋攞嚟煲藥啊。或者做其他嘢啊，佢嘅份量系唔会有错，比较精准。咁、基本上我哋屋企嗰啲冇乜所谓嘅。 哦，有咁用噶，我唔知道啊，我就觉得点解有两种，我以为系两个唔同嘅品种嚟嘅。 啊，其实一样嘅，一样嘅，都系白色嘅淮山。咁、只不过有啲咧，可能佢药用就要有啲份量。 明白。 比较要揸正啲嘅咁样去做。 明白。 系啦。 好啦，咁我哋就今日用咗呢一个嘅就系干淮山啦，系啦。咁之后百合啦噃，咁啊今日我哋用嘅系鲜百合。 系啦，鲜百合。 点搞咧，昌哥？ 咁鲜百合咧，翻嚟佢一嚿嚿好多沙喺嗰度嘅，咁、我哋又唔系原隻冲嘅，咁咧顶嗰度去一刀，即系佢瞓咗喺度啦，顶嗰度去一刀，底嗰个定咧去一刀，跟住就全部散开晒噶啦， 哦，就好似一片片咁嘅， 系啦，全部碎晒，基本上我哋浸一浸一样咧，佢中间里边个心系好多沙嘅，冲凉下搞掂， 哇，搞到个汤洗好多嘢啊！ 唔系你教我咧，你知唔知咧？其实你头先讲嘅就系雪耳啦，同埋呢一个嘅百合咧，我系完。 完全處理錯曬、 嗯。 如果係雪兒頭先你唔係咁樣講嘅話咧，基本上我就將佢剪開係幾嚿啊，連埋個定一齊剪咯。所以我就永遠都覺得嘅就點解中間會咁硬嘅咧？咁同埋就係百合，我係唔識得原來係可以嘅，就係、是、面切一刀，底切一刀，佢散開曬， 跟住 就搞掂啦。 養兩下、嗯、出曬嚟㗎啦，污糟嘢。 哇！太容易啦。好啦，咁我哋已經處理好曬我哋所有嘅一啲材料之後嘅話、嗯，就開始煲啦噃。有冇一啲嘅就係要先落，跟住遲啲即係後加㗎？ 咁咧，我哋煲呢個蘋果湯嘅先落蘋果。咁因為淮山都係屬於乾嘅嘢啦，咁、嗯、我哋可以同埋淮山咧落水一齊大火煲先。咁、 嗯、 啊，煲四至半個鐘，四個字至半個鐘啦。咁、嗯、啊，滾起咗之後咧，我哋可以加埋其他材料啦、嗯，雪耳啦，雪耳係一個需要長啲嘅時間嘅。咁、 哦、 啊，我就建議咧煲一個鐘至個半鐘。咁、 嗯、 啊，去到一個鐘嘅時候先至落百合，咁、 嗯、 就會理想啲啦。因為百合煲太耐咧，你會冇曬嘅，見唔到。咁、 哦、 佢只係拉尾攞個清甜嘅，係、 嗯、 啦。 嗯即係最後尾嗰一下嚟，係 啦。咁因為蘋果佢比較酸啊、 嗯， 酸酸噶嘛。如果你落太多的話，咁啊，所以我哋用翻啲天然嘅中和翻佢、 嗯。 哦，就費事落糖啦。 係啦，呢、這個我就直情糖同鹽都唔落嘅我自己。 哇！ 咁、欸、會唔會多手？如果擺兩粒蜜枣，點睇咧？ 啊，其實南北杏啊、紅棗啊、杞子啊都可以。 誒、欸，正喎、 啊！我又亂噏，跟住又 OK 咗。 但係紅棗係咪要去核啊？ 雞心棗啦，嗰啲叫就係、是、去核紅棗啦。咁、 嗯、 其實咧，我自己咧就中意買嗰啲棗黃。咁、 嗯、 自己 好大粒噶， 係啦，基本上抌兩粒，一煲抌兩粒咩都 夠啦。 咁啊、嗯，幾次啊清熱明目啦。咁呢啲都係有益，但係蘋果咧有機會，如果煲太耐啊，佢會酸嘅時候咧，我就唔建議落咁多幾次、 嗯。 因為幾次咧，其實落得多 都 會 酸 嘅， 係 啦， 都 係酸 嘅。哇！今日我哋煲嘅呢一煲咧，就係、是、蘋果雪耳淮山百合湯。淨係聽個名嘅話咧，都已經。包罗漫游啊 ！OK， 我想问我最后一个问题，加嚿肉得唔得？ 其实得嘅。 哦 ，OK，、 嗯、 加肉， 嗯、 加但系如果加肉咧，净系加赤肉。 啊， 咁因为咧，佢呢啲唔同我哋煲老火汤，我哋老火汤可能会有啲糖排啊、西施骨啊，嗯、因为骨佢出嗰个肉系出攞甜味。 嗯 骨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话：，12至17岁青少年接种伏必泰疫苗，男性出现心肌炎嘅情况明显多咗。而家专家建议接种一针，但留有弹性，系合情合理、可接受嘅做法。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香港属过渡性的清零阶段，随时会有变种病毒入侵，通关和疫苗互为因果关系，如果疫苗接种率高，可以造就条件通关。他说，如果青少年计划到海外读书，外地面对风险可能不同，打一针未必足够，因此留有空间会较有弹性。港岛区24名区议员完成宣誓，当中7人宣誓无效。民主党主席罗建熙认为，民主党苏日恒被裁定宣誓无效，可以预计，相信同初选事务有关。罗建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从今次部分议员被裁定宣誓无效，知道在哪一度划线，但是政府有责任公布理据和标准。他又认为大概计算到有哪一些区议员不能够过关，相信他们会按今次的情况评估，但他担心红线会转变，例如当局话相当可能损害香港整体利益的理由有不清晰的地方。至于会不会影响民主党参与立法会选举的决定，罗建熙认为影响不大。民主党今个月底会召开会员大会讨论。四川泸州市泸县凌晨发生6级地震，造成3人死亡、3人重伤和57人轻伤，部分房屋受损或者倒冧。赶到的救援人员在瓦砾中拯救被困灾民，将伤者送到医院。泸州高铁站已经停运，高速公路和干线畅通，云龙机场运作正常，天然气管道未受影响。另外42000户已经恢复电力供应。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神舟12号载人飞船和太空站天和核心舱今早9点前成功分离。 新华社报道，截至目前，神舟十二号航天员已经在太空站组合体工作生活了90日，刷新中国航天员单次飞行任务太空驻留时间的纪录。分离前，航天员在地面科技人员的配合下完成太空站组合体的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的各项工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的偏西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72点，跌360点，总成交金额728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31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53点，跌18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0蚊，跌3.4；恒生中国企业89.24，跌1.79；阿里巴巴150.8，跌3.2；美团235蚊，升1蚊；银河娱乐40.4，升1.25；金沙中国有限公司15.86，系跌1蚊；盈富基金25.3，跌4.8；友邦保险88.35，跌1.65；中国平安56.65，跌5仙；比亚迪股份253.4，跌5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3，日元109.31，瑞士法郎0.92，加元1.264，人民币6.434，英镑对美元1.384，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3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2。日经平均指数报30312点，跌199点。港金现价报1664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1.94美元，卖出1793.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返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圣约瑟小学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係车龙未消散，排到去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重复多次啦，就係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圣约瑟小学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龙尾呢就去到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咁喺旺角啦，应该系喺茶果岭道就有水管急收，茶果岭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鲤鱼门道嘅慢线咧需要封闭，一大挤塞。就系茶果岭道去旺角，近住鲤鱼门道嘅慢线需要封闭，一大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丽景山路去翻美孚方向，近住葵涌医院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红磡绕道都会海日方向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葵涌道马加烈桥底方向九龙、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哎呀，又升咗，咁唔得噶。 升咗股票啊，唔系好事嚟嘅咩？ 佢讲紧佢阿爸嘅血压啊。我哋用紧一个遥距健康管理服务。长者可以定时定候量度健康指数，啲数据会上传云端，方便屋企人同埋医护人员遥距监测。 又好、啊，如果多啲呢一类方便长者嘅服务就好啦。 梗系有啦，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时段内嘅灵活城市资讯站啦。 钟哥，乜嘢事啊 ？Roland 梁子希做电台 DJ 点样可以越做越好咧？对自己要求多啲，仲有咧， 不断学习， 仲有咧，听多啲前辈嘅经验分享 咧。哇，唔该晒， 冇嘢再问我啦。 咁收听十八廿二听紧你咪得咯。 逢星期六晏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年代大剧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三个青年从改革开放中蜕变成长，找紧机遇，谱写时代乐章。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国剧八三零，大江大河，每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如果子女在2016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打算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2号至27号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或幼稚园暨幼儿中心、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亦可以在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下载。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在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听完昌哥咧，同埋两位朋友啦，即系马少强啦、Sarah 啦，讲下呢个煲汤啊，我都好中意听噶吓。咁啊，落嚟咧，每一辑有唔同嘅讲食物嘅种类啦，吓、菜式啦等等咁样。 有糖水， 冇错啦。咁我哋轮流会同一齐主持嘅。三十一度几温，相对湿度73%，嚟到我哋呢一个环节。 爱好系列。 好啦，今日嘅爱好系列，我哋仍然系歌曲系列啊。歌曲方面咧，就系、是、民歌福丧嘅， 冇错啦。 民歌咧有好多种，嗱，以前咧曾经有一啲嘅英文民歌咧，最早期嗰啲啦吓，譬如话 John Denver 啊，又或者一啲 Greenfields 啊 ，Donna Donna 啊，即系集好好听嘅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冇错啦 ，Today 啊。 但去到七八十年代咧，香港咧就有一种叫城市民歌，咁都有啲人问咩城市民歌啊咁，跟住我自己解读咧就系、是、其实都系写翻当时嗰个年代。嗰啲住喺香港嘅人嗰種嘅心情啦，或者可能佢事業上或者係嗰個風貌上，因為我覺得有啲歌咩淺水灣啲清晨啊咁啊，即係寫翻啲都市嘅風貌嘅，亦都有嘅。咁、總之當時呢個年代嘅人嗰種感受、嗰種生活、嗰種情就寫咗喺裏邊啦。 除此之外嘅話，其實最早仲有一個嘅就係來自台灣嘅一個風潮，就係、是、叫做就係校園民歌。 冇錯， 係啦。咁其實就因為喺校園民歌嘅話，就當然啦，好適合嘅就喺校園度攞住個吉他。就已經係可以咧，就係夾到嘅。咁當然咧，亦都係講翻一啲可能生活上面啊，描寫一啲嘅感覺啊、情懷啊，或者係一啲嘅地方啊等等啦。咁其實亦都係因為咁樣嘅話咧，而得到一個靈感。香港嘅城市民歌就係因為來自嘅就台灣嘅校園民歌，佢嘅風潮咧影響之下嘅話咧，就會有。仲有就係因為咁樣嘅話咧，就會有呢一個香港電台所舉辦嘅香港城市民歌創作比賽。咁亦都因為咁樣嘅話咧，就 李麗 蓉。唔關事，我就講有林志美，同埋有李炳文等等，好多人噶、啊， 好多陶湛新啦、如果你記得陶湛新呢個名字，寫好多城市民歌啦咁樣。嗱，其實今日我所揀嘅呢一隻城市民歌咧，其實來自因為我係對呢個交通工具好有感情嘅、因為曾幾何時咧，以前咧。当大家唔系咁赶，同埋亦都冇乜选择嘅时候咧，而家好多选择啦。如果你过海，但系嗰阵时咧，我哋过海，尤其是呢一个天星小轮咧，嗰阵时因为快啊嘛，嗱快意思用今日咧就觉得佢慢噶啦，又要搭，又要企喺码头等，又要上岸、上船，又去到嗰边，又即系好多过程上嘅时间。但系相比搭船咧，佢都唔算耐，我记得唔知十几分钟，唔知你有冇坐过咧、 尖沙咀去中环嗰阵时咧，五分钟内， 好短嘅。 香港嘅码头又搬过咗少少， 以前好短嘅咋， 以前好对近。 咁其实小轮咧，即系坐渡海小轮咧，有一种其他交通工具真系冇嘅。 感覺就係你喺海上邊，你突然之間好似個人好似 refresh 咗啲咁。 係啊， 同埋你會見到嘅就係香港同埋九龍兩邊係嘛嗰個感覺其實好唔同嘅喎、再加上嘅就係講唔知嘅，你仲記唔記得嗰陣時候其實渡輪有兩種嘅，有一種係人坐，有一種係交通工具坐。我最喜歡嘅就係你揸架車，跟住係會入曬去個嗰個渡輪上面咧，and then跟住咧就你一去到你嘅目的地之後嘅話，就揸架車走。 揸架車走 嗰、那個亦都係你會見到有好多人會出嚟吹風啊！嗰陣時候仲可以食煙啊！嗰種感覺嘅話，又好一種老香港嘅味道。 頭先你講渡輪有兩種，我以為你講乜嘢？就係有一種就係有冷氣，有一種就冇冷氣，下邊嗰層嘅。咁咧就真係吹海風。咁你唔介意吹你個頭亂曬啊？或者你唔介意有啲好似鹽分嘅海風，你唔介意嘅話咧，其實幾舒服。但如果你話要涼爽爽嘅乾嘅，咁就上面涼冷氣。 係啊，渡輪俾我嘅記憶嘅話咧，就係、是、如果你要搭渡輪去離島。 哇！呢、這個經驗正， 一定係要喺上面嗰度咧，就係食佢啲焗出嚟嘅面。 冇、 你有冇食過？ 一定要食啊！ 那個感覺係唔知點解，仲要係攞出去咧，可以去佢 露台嗰度， 嗰個位咧係冇冷氣噶嘛。你要喺嗰個位嗰度咧，就要霸個位喺嗰度食嗰碗面，跟住咧食完都係一個味道嘅啫。大家都知道我會講邊個噶啦，係咪？一個字嘅啫，乜咩字面咁樣，啊好好味嘅，就煎個蛋咁樣。風味 嗰只蛋硬刮刮噶喎。 佢哋冚唪都系嗰啲水手咧，系嗰个过程里边整俾你嘅啫嘛。佢哋唔系真系名厨嚟嘅，大佬。 同埋佢唔煮噶嘛， 佢唔系唱歌嚟 噶嘛，系嘛、 啊？ 佢倒啲热水落去，焗俾你食嘅啫嘛。 开心啊！嗰阵时 谂起都 happy。 昨夜的渡轮上，呢一种嘅回忆喺今日2021年，有冇边个听紧嘅朋友？哇！即刻翻晒好多旧友嘅回忆，谂翻一啲旧友嘅面孔。好多故事曾经喺呢个渡轮上面发生，好多感情，好多友情。今日日子唔同咗啦，可能心情唔同咗，年纪唔同咗啦。重听翻呢一首歌曲，嗰种情怀又再度嚟到我哋嘅心上边。李炳文《昨夜的渡轮上》。 夜渡难何再演，北风我迎头再遇，东荡于这海。城在两岸形神对视，霓虹伴着舞姿，当酒醉如同不知，日后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找住，渡轮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披战衣，满载清醒再次开始，望问豪情似痴，今天醉倒狂笑意，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再意北风我迎头再遇，动荡于这海，城在两岸形神对视，霓虹伴着舞姿，当酒醉如同不知，日后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找住，渡轮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披战衣，满载清醒再次开始，望问豪情似痴，今天醉倒狂笑意，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 开始。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 嗱，其实讲翻李炳文同埋呢首歌咧，我之前倾咗偈咧，呢首歌本来唔系佢唱嘅， 系冇错， 系啦，咁佢本来咧系另一首歌曲嘅，咁、嗯、反为咧呢首歌，因为嗰个唱歌人话，诶、哎、我唔唱啦、嗯，即系唔出唱片，我只系想参加呢个比赛，出唱片我唔唱啦咁样，咁突然间五点话冇人唱，咁样就叫几个即系当时嘅佢哋嘅民歌选手咧就去试啦，咁佢就系其中一位去试音嘅，试完之后好啦，就俾你唱啦，咁结果就成为一首咧大家会记得嘅歌曲， 好听啊！ 好经典啊！呢首歌系咪咁啊？之后嗰日又华仔哥哥又唱过啦，系咪、啊、就是、昨夜的渡轮上，亦都系嘅，就系香港城市民歌里面大家会好记得嘅一啲即系经典嘅歌曲嚟嘅。 当然，佢系第一届嘅。快进忘记都好好啦。 你知唔知我有揾过？ 我都想播嘅。 唔系啊，但系冇。 冇理由 噶， 冇理由噶咩啊？你揾唱片房定系揾维基啊？ 唔系，我系揾维基，即系我讲紧嘅就系话，究竟佢哋有冇记载、哦？就系、是、香港城市民歌，哦 okay、究竟有啲咩嘢咧？其实都系讲紧就林志美啦，李炳文哥哥啦，或者系黄敏华啦等等。但系其实咧系冇提过我。 其实我如果冇记错咧，你哋应该嚟自两届， 两届 唔同一届， 搞咗两届， 系啦。林志美嗰届唔系你嗰届嚟， 李炳文系第一届，我系第二届。第二屆嘅就有陶讚新啊，咁嗰啲係啦，時間啊等等嘅、嗯。好啦，其實講翻咧就係話，即係其實有呢個校園民歌咧，喺台灣嗰邊嘅話，其實都有好多啲好經典嘅作品嘅。咁其實咧，如果你咁講法，我覺得係會有一啲嘅文學嘅作品，再結合埋嘅就係音樂咧，呢一樣嘢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組合嚟嘅、嗯。以前細個嘅時候咧，大家會唔會好中意睇啲散文啊、嗯，或者有一啲嘅作家嚟嘅、啊、自己好喜歡噶？哇！ 徐志摩，徐志摩嗰首诗改咗做歌，好听到不得了。 就系呢一首咧， 你就系想播呢首啊？ 天空的唔系，我知道你讲呢一首。 好似系娃娃唱咗， 系偶然啊嘛， 冇错啦，哇，好听到不得。系我视线天空里的一片云 光，偶然投影在你的波心啊， 好好听， 嗯，冇错。咁啊，阿小强咧？ 如果你話呢類作家，我就中意朱自清啦、冰心啦、嗯，其實都係 嗰啲噶啦， 走唔開 啦。係 啊，背影係最感動噶啦。 嗱、嗯啊，我哋以前譬如可能讀書咧，女仔就特別會多啲嘢睇嘅，例如可能係啲愛情小説。嗯、但係所以咧，呢一位作家一出現咧，哇！嗰陣時候簡直係風魔，我哋嗰陣時候個中學啊，講緊嘅就係三毛女士啦。 哇！ 係咪因為佢嘅載體即係佢嘅散文咧，其實亦都係有別於其他我哋睇開嘅，就可能鹽岑啊，講緊可能係 瓊 瑤啊，或者係林燕妮啊等等，佢係記錄佢自己喺撒哈拉沙漠。嗯、你嗰陣時候你冇諗過一個女人就可以去撒哈拉沙漠，仲、要寫咗有好多本嘅作品，好趣味性， 講沖涼嗰幕啊， 係啊。 讲佢见到啲人喺沙上边大便，跟住咪啲沙埋，好趣味性。 你系咪觉得完全系充满住异国风情？咁所以亦都系将呢一首嘅佢自己所写过嘅一啲作品啦，将佢咧就系谱上呢一个嘅音乐之后咧，唱出嚟嘅呢一首歌。而且喺当时嚟讲，呢一位嘅歌手原先系谂住用一啲好西洋嘅民歌嘅唱法去演绎咧，但系好彩嘅就系作呢一首曲嘅李泰祥先生觉得佢想有一个全新嘅面貌，用一种就系好似唱艺术歌曲咁样嘅嗰个感觉咧嚟去演绎呢一首歌，我觉得呢一首歌真系型爆，唔该，冇错，就系呢一首嘅《橄榄树》。我仲记得出嚟嘅时候嘅话，其实大家咧都系会觉得呢一首歌曲系有一种好清新同埋好唯美嘅感觉嘅，有别于我哋就会听开嘅一啲民歌，但系其实佢系属于嘅就系民歌嘅category 啊。所以大家嘅有齐豫嘅呢一首《橄榄树》。作詞嘅就當然係三毛女士啦，咁而作曲嘅咧就係李泰祥先生。呢一首歌曲咧，大家嗰陣時候咧唱到咧係要喉嚨痛嘅。 街知巷聞啊！ 街知巷聞啊，係咪？嚟啦，我哋一齊唱。 不要問我從哪裡來，我的故鄉在遠方，為什麼？天空飞 只歌咧，形容佢咧就好似清澈到好似矿泉水咁样啊、 嗯！ 由歌喉到呢个韵律啦，到埋咁唱法都好清新嘅， 净系吉他声都好听。 冇错，橄榄树 系 你唱嗰只叫橄榄梨，好难 get 啊！你唱嗰只叫橄榄梨， 我中意。 好到你啦，橄榄梨。 好呢、這个犀利啦，呢、這个我老 橄草梨。 呢个 我老友唱嘅，好犀利，系一首俄罗斯嘅民歌，1959年，呢、這个历史好久远啦。系嗰首歌名咧就叫做《Blazutko》，即系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哇！ 佢啲口味有时捉唔到喎。 系啊，所以我咪 系咪民歌嚟噶？ 民歌嚟噶，呢、這个呢首歌系影响好深远，因为佢1959年咧，响嗰阵时仲系苏联嘅时候咧，呢首歌一路流去大陆都好流行。當時嘅60年代、70年代咧，幾乎啲年輕人都會唱嘅嗰首歌咧，個歌詞幾浪漫嘅。我講其中最後一段咧，佢話：長夜過去後，天色蒙蒙亮，衷心祝福你，好姑娘。但願從今後你我永不忘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係咪改編個中文歌㗎？ 改編個中文歌就叫做《長夜 美 麗 的 小 姑 娘》。 A la luz de la luna esa canción a la luz de la luz. 唱呢只歌咧，如果唔识卷你咧，系唱唔到嘅吓。同埋，如果马老师唱咧， 你试下， 马老师唱咧，成地都系口水啊！唱完之后，成咩话？成地都系口水啊！ 嗯， 咩啊？你觉得似啊？ 唔识唱， 系咪先？唔识卷你真系唔识唱呢啲俄罗斯民歌， 好难啊！ 好，十二点先咧，新闻报告，雷暴警告有时候到今日两点， 有骤雨。星期五同星期六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2%，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29点，跌503点，总成交金额809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31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53点，跌18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7.6跌5.8，恒生中国企业88.74跌2.27，阿里巴巴150.1跌3.9，美团232.8跌1.2。银河娱乐39.7升5.5，金沙中国有限公司15.68跌1.16，盈富基金25.2跌5.8，友邦保险88.1跌1.9，中国平安56.45跌2.5，比亚迪股份250.4跌8蚊。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3，英镑10.767，瑞士法郎8.46，澳元5.7，加元6.158，新西兰元5.537，欧元9.1936。每百日元对港元7.1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689。日经平均指数报30210点，跌301点。港金现价报1664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1.23美元，卖出1791.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车多，龙尾就在黎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温思劳街。另外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茶果岭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鲤鱼门道而家慢线就需要封闭的。另外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都是油麻地的金粟街去返广东道方向近住庙街慢线需要封闭。另外介乎金粟街至到北海街的一段庙街都是封闭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32倾力直播第14届全国运动会， 港队在上届全运会勇夺两金、七银、七铜的佳绩。自1997年起，今次是第七度参与赛事。 嚟到今届，港队最终可唔可以刷新纪录呢？ 紧贴港台电视32， 徐家乐、邱宇勤与一众专业评述， 为你倾力播放第14届全国运动会直击。 哇！我

睇翻呢个碟，原来里边都有橄榄树 嘅， 有系有成个 collection， 有 橄榄树咧，有忘了我是谁咧，兰花草咧，归人沙城啦，咁样样。系啦，即系好多好听嘅歌曲，来自一只碟，都系全部呢啲台湾校园民歌嚟。 冇错，好啦，咁其实首先我哋有教到介绍到嘅就系即系台湾嘅校园民歌，引申到嚟到嘅就系香港咧，就会有我哋香港嘅城市民歌啦。头先你咧就揾咗嘅就系李炳文嘅《昨日的渡轮上》嗯，其实我觉得咧呢一首歌都系我觉得嘅一啲沧海遗珠嚟嘅。另外即系呢一首嘅歌咧，呢一位唱歌嘅朋友，我本人会觉得其实佢唱歌好好听，但系好可惜嘅就系唔算话系太过红，佢、 嗯、 自己咧。原来都已经是不断咁去参加不同类型的一啲歌唱嘅比赛啦，即系你知道其实个本人系非常之热爱唱歌，咁之后仲要系参加咗有好多个比赛嘅话，都希望可以嘅就系喺呢一个圈子里面嘅就系可以即系加入去做工作嘅。呢首歌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有一个印象，但系咧就可能未必会好似头先我哋所讲嘅嗰啲 咁 hit 系嘛？ 系你做咩咁中意人哋喺度讲，你就喺度 Lisa 啦，或者咁 样？我准备好啊， 知道，但系可唔可以？唔好唔好发出咁多声啊！ 可以， 好似好唔想听佢喺度讲， 对唔住， 唔紧要唔紧要。咁所以就系即系想介绍呢一首嘅歌曲咧，或者我哋听一听个前奏先啦。知唔知系咩歌啊？ 一下醒唔起， 两个字嘅，都系一啲城市民歌嚟嘅。 嗯， 唱歌嘅系黄敏华。 哦，佢系只误嘅，唔系误噶嘛？ 唔系。呢一首歌嘅系佢唱嘅城市民歌《堤岸》。 寒夜悄静，街灯更显昏黄。泽岸堤轻水声，与他低声唱，心中恬静乐畅，无谓多。 嗯，的确系嘅，我同意。即系喺芸芸嘅民歌选手里，歌手里边咧，黄敏华好有潜质，不过咧就未必大家会记得， 啊、 尤其是呢一首添。 但系会记得嘅咧，就系可能佢之后推出大碟啦，譬如可能系《嗯》啊，或者系《挑战》啊，系、啊、因为其实佢把声系好 powerful 嘅、嗯，但系你会发觉就系当佢要好柔软咁样去唱翻一啲嘅民歌，佢又可以就系即系拿捏得到咯。 冇错嘅，好啦，到阿马老师 嗱，未介绍我选嗰首歌之前咧，我想分享两样嘢同大家。有一首嘅香港嘅城市民歌咧，我揾嚟揾去都揾唔到，系1983年第二届现代民歌创作大赛冠军。 现代民歌创作大赛 系啊，佢呢个系某杂志搞嘅。 哦， 嗰首冠军歌 咧叫咩名啊？ 叫《青鸟》。唔知道有冇听过、哦、我觉得好好听。嗰阵时读书嘅时候曾经攞嚟参加比赛。 你可唔可以唱一两句啊？咁 你话好听吗？ 唔系，我想听、啊。可能我哋知咧。 你唱 青鸟 系啊， 佢净系识唱青袋，每个月尾冇晒。 Green bird， 绿雀。 Kia the bird， Kia the bird， 绿雀。 六只 系点样咧？喂，真系听下听下，真系 佢真系唔记得噶。 唔系我识唱， 嚟啊唱啊！ 我但系好尴尬。 唱啊！唔系咁，你可能因为有朋友听到，跟住 我 嚟搵翻呢一只歌咧。 清风嘟嘟嘟，我心里转。 哇，好听啊！呢歌简直此曲只应天上有啊！ 唔系 清风嘟嘟。依家城市民歌唱写咩嘅？其实讲咩讲咩嘅咧？ 嘟嘟 呢个系阿陈德贤作曲嘅。 哦，佢原有歌词系咪清风嘟嘟噶？ 唔系清风无言在我心里转， 清风无言在我心里转， 卷起无限似的清风，类似咁样。 哦、okay ， 我觉得好好听。 总之揾唔到啦， 系真系揾唔到。如果唔系我实攞呢只， 所以大家忘记头先讲嗰啲嘢，因为揾唔到。 总之清风嗲嗲， 清风嗲嗲咯， 觉得好难揾。 系啊，啊， 可能因为 我想借嗰只歌叫清风嗲嗲， 你教我写嗲嗲点写 ？D U R D U R。 我试下你话清风嗲嗲， 你唔好影响我对文哥嗰种情怀。 喂，我哋影响你影响我哋啊！我本来我都想 search 只歌，我听完佢嗰个叫清风嗲嗲，我都唔想揾啦，我都唔想， 就算揾到都唔想播。 唉、哎，真系城 市，我要向两位即系作曲作词嗰两位 城市嗲嗲文歌比赛真系，你真系你个样嘅真系嗲嗲真 系啦。 好，咁你除咗话想揾呢一只歌之外，仲有咧？ 仲有一样嘢 都系揾唔到嘅，你 嗰 只都系。 嗰有一套电影，我想纪录片，我想俾大家即系有时间睇下。40年呢套纪录片叫《40年》，系 咩先得噶？ 唔系我咪话系住咯。 我知， 我准备讲。 40年系啊？ 唔系40年，佢系 纪录片叫做40年。 咁 讲乜嘢得噶？ 台湾介绍台湾70年代民歌嘅发展，哦、一路讲40年，即系呢40年嗰啲发展点样，好好睇。佢访问咗啲歌手，歌手咧佢系由佢红嗰时咧未红咧，或者红完之后再介绍落去嘅。嗱，你我唔该你， 呢40年真系好漫长。 唔系，我有少少瞓觉。 40秒已 经等于 40年啦。 听听，我想瞓觉。我系林超明咁。 所以，你真系所有嘅嘢。 林超明咩事啊？ 冇嘢， 攰啫嘛。 O K， 系啊，好正常啊。 系啦， 系咁你点样？ 唔系介绍你睇下咯，你得闲睇下佢讲。 咁其实你介绍咩歌啫？而家落嚟 系啊，我哋 首歌， 只系就 听咗五分钟， 系 我净听咗 最多 呢首系《康定情歌》。 哦，早啲讲《康定情歌》咪得咯。 唔系，我想分下啲科普知识俾你大家。 哦、OK， 但你讲嗰啲嘢同《康定情歌》系 冇关系 噶嘛？讲下先犀利， 睇下佢几衰。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系最快乐嘅。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收快活人。 好啦，十二点二十九分啦，咁一阵间翻嚟咧，有两样嘢系送俾大家，一样咧就系 Dr. Eric 啊， 同埋直安剧啊， 直安剧咪留意住啦。雷暴警告有嘅时候到今日两点钟，咁啊天气都系不稳定嘅，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炎热，今日大致多云，吹和缓偏西风。未来数天咧仍然系有阳光有骤雨，星期五六天气酷热。我哋先听十二点半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提出，十二至十七岁青少年只需要打一针伏必泰疫苗。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话，六月嘅时候曾经审视其他国家，包括美国，认为发生心肌炎嘅概率唔系太高，系高风险嘅群组，每两至三万人先至有一个。但从过去三个月嘅本地数据嚟睇，几千人就有一个，概率比美国嘅报道为高。佢话，本港青少年出现心肌炎同心包炎嘅个案都是轻微，但需要长期跟进。儿童医院已经成立特别门诊跟进。刘宇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指出，虽然打一针的保护力不及打两针，但考虑到现在无本地确诊，感染风险极低，总体认为足够。如果青少年接种一针伏必泰，可以当作完成接种，可以令学校尽快恢复全面复课。港岛区二十四名区议员完成宣誓，当中七人宣誓无效。民主党主席罗建熙认为，民主党苏日恒被裁定宣誓无效可以预计，相信同初选嘅事务有关。罗建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从今次部分议员被裁定宣誓无效，知道在哪度划线，但政府有责任公布理论、理据和标准。他又认为大概计算到有哪一些区议员不能够过关，相信他们会按今次的情况评估，但他担心红线会转变，例如当局话相当可能损害香港整体利益的理由有不清晰的地方。至于会不会影响民主党参与立法会选举的决定，罗建熙认为影响不大。民主党今个月底会召开会员大会讨论。欧盟轮值主席国斯洛文尼亚总理扬沙早前致函其他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指责中国驱逐立陶宛驻华大使。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话，这件事的根本的症结在于立陶宛政府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挑衅并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中方针对立陶宛错误做出的反应合理正当，欧盟不应该在涉及中国主权问题上发出错误信号。发言人话，这件事的是非曲直十分清楚，与国家大小强弱完全无关。欧盟承诺并多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理应敦促其成员国改正错误。又话中国不会威胁任何人，亦都不接受任何人的要挟。天气方面，预测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星期六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周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38点，跌494点，总成交金额81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31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53点，跌182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8.6跌4.8，恒生中国企业88.78跌2.23，阿里巴巴150.2跌3.8，美团233.2跌8毫，银河娱乐39.7。系升5.5毫，金沙中国有限公司15.72跌1.12，盈富基金25.2跌5.8，友邦保险88.1跌1.9，中国平安56.4跌3毫，比亚迪股份251.4跌7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3，日元109.33，瑞士法郎0.92，加元1.264，人民币6.435，英镑对美元1.383，欧元对美元1.1。澳元对美元0.73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1。日经平均指数报30,276点，跌234点。港金现价报16,640元，跌7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90.35美元，卖出1,790.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什么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来的。不一定要好有钱，又不一定要好有社会地位，反而最紧要呢，当然是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的生活啦，做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那最好就是无忧无虑啦，那就真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呀。 做只喵，做只狗，呜呜，不做坏主人。 好，嚟到呢一个宠物时间，我哋今日 Dr. Eric 已经喺度啦。Dr. Eric 你好， 喂，早晨。 好 ，Dr. Eric 啊，今日咧纯粹想问一样嘢啫，就系话咧关于呢个领养宠物啦。嗱，领养宠物有两种嘅方法嘅。 是 一种咧，就系话去一啲嘅机构，基本上系已经系俾你哋领养，但可能都系要有啲嘅手续啦吓。咁另外有啲咧就 系 网上，我见到有啲叫领养嘅，即系可能喺个 Facebook 啊或者咩，见到啲领养嘅网站咧咁讲。但系我个人我记得好似人讲嘅就系有啲咧就系表面上领养，但其实佢都有个领养费嘅咁样。其实佢真系有少少走法律罅啦，因为你唔可以卖噶嘛，交易噶嘛，类似咁啦。咁我都想问翻喺呢方面，你有啲咩嘅知识话翻俾我哋听，或者系领养嘅时候手续啦，要做啲咩啦，又或者领养咗之后嚟，仲有一啲咁样嘅，有啲人就话喂有啲麻烦，有啲机构又要 check 我入息，又要我住嗰个地方咧就。即係類似咁啦， 入息就唔 check 佢入你嗰、那個睇你嗰個環境 check 嘢啦，總之 check 一啲環境啦，跟住又要探訪又成，咁有啲人就覺得喂領養但好麻煩啊咁樣，類似咁。 係啦，嗱第一基本上第一樣嘢問咧就係、是、邊度領養啦？咁、其實梗係保障自己做個消費者啦，即係依個情況下唔係消費，不過你都想保障自己啦。其實去一個即係 register 嘅慈善機構咧，會安全好多，好好多。佢哋會有多啲責任 ，make sure 只動物係健康先俾你啦。係咪？佢哋有多啲經驗啦，起碼係咪？ 即係例如絕咗肉先俾你啊， 或者要求你絕肉啊，或者起碼即係有啲基本病，佢唔會病緊俾你啊，或者病緊都會話俾你知啊，呢啲咁嘅嘢啦。所以我認為咁樣，你頭先講得啱啦。其實有啲法律啦，佢咁樣領養俾人，你完全即係搞到羅里不明噶啦。不過咧就依、這個情況下更加。你一個三保人，你都唔會想同個三保人無啦啦講嘢啦，所以我建議就係、 盡量啦，盡量慈善機構啦。Facebook 嗰啲係有啲陷阱 feel 噶啦。 係啊係啊 係啊， 容許我容許我咁諗，但我真係擔心咯，係啊。 又或者有時未必是領養嚇，會不會係譬如可能係有朋友佢養開啲貓貓狗狗，到最後尾就係佢可能唔知乜嘢原因，總之佢唔可以再養啦，咁啊佢又俾咗朋友咁樣啊，嗬？ 呢個都常見嘅。咁嗱，如果你 choose 第二個途徑咧，就好明顯你會有多啲責任噶啦，你要負擔多啲責任，就係只狗啱唔啱 check 有冇問題咧，就變咗你要去 find out 噶啦，所以你要一做多啲功課啦，二一定要帶只狗去 check 啦，呢啲地方用。容許你帶隻狗去 check 啦，佢俾唔俾你睇啦，同埋頭先你講嗰啲啊，領養隻狗好麻煩，佢要 check 你間屋企，其實嗰啲係保護隻狗嘅安全，保護你嘅安全添嘅。 嗯， 所以咧就即係因為如果你個屋企環境唔適合咧，你基本上會帶上好多麻煩俾自己，同埋好多時隻狗會佢哋知道會隻狗帶上啲麻煩，整到你都唔想養佢咯。 嗯， 其中一樣嘢我頭先我講錯咗，唔係入息嘢，佢 check 你個屋企啊，嗰個大廈公契養唔養得？因為如果你有啲人側側博想偷雞養嘅咧，佢會唔俾你噶。 一嚟啦，二嚟嘅就我分享一下，我有朋友佢想養一隻貓，佢到最咩嘅咧？係要你屋企嗰度要安窗紗， 驚你跌落街嘛。 一定要，如果你唔夠，佢唔俾咁樣咯。其實係講得啱，係佢就係保障嗰個動物。 系咯，呢啲 common sense， 我認為你屋企大廈唔俾養狗嘅，佢你要養只狗咁啊，咁好明顯有好多人都要揾個大廈公契出嚟，有啲麻煩，有一個阻滯啦。不過其實呢只大廈唔俾你養狗嘅，你為什麼為即係因為你最尾咧個選擇係 either 你要又係放遺棄只狗啊，或者你成家要搬走，一般人都會揀第一個選擇噶啦。 所以佢就費事啦，寧願唔俾你啦咁樣。 情願係啦，咁其實係應該咁。喺外國有好多其他嘢嘅，即係譬如。我記得在澳洲咧，如果你佢會嚟你 check 你間屋，譬如你屋企個胃腸，如果有窿嘅，佢會叫你整翻先。你頭先講話有沙，香港有高樓大廈有沙窗，屋企立立亂啊，有冇好多物，即係好多細細撈搞嘢周圍係啊，會啲動物咬親啊，整親自己啊，佢都會睇好多其他啲咁嘅嘢添嘅，加埋會都想知道你自己做乜嘢，你啲時間有冇時間 for 嗰個品種嘅動物咯。 嗯，所以 Eric， 我想問少少法律上嘅嘢啫，第一咧，嗱，而家買二手車咧，點解我叉開咗咁講咧？二手車咧，你個車如果佢未正式喺運輸處轉名，譬如阿李麗瑞賣俾我，咁一定要去運輸處，咁大家做咗個記錄啦，咁由嗰個認可嘅部門咧，將個車個 owner 個名轉咗。因為如果你未轉，你揸住先啦，還掂你俾咗錢我唔得嘅，因為如果唔係咧，保險啊唔 cover 啦，同埋咧嗰個有啲，如果李麗瑞係新車主要撞咗咧，責任都係舊車主負，因為未轉名啊嘛。咁好啦，我想問寵物咧，如果一個寵領養，譬如話而家養開佢唔養啦，交咗俾我。其實咪都有啲呢方面嘅嘢要做㗎，即係 因為你意思係佢有個 chips 嘅，係嘛？ 係絕對有嘅，係啦。你呢個睇得好好，因為咧其實有好多人就大陷阱，好即係唔係一定惡意嘅，不可能即係冚青啊，唔細心啊。原來咧只狗有狗牌嘅，狗牌就楞住個晶片，個晶片其實冇 information， 係一粒 number， 咁個 number 就楞住個狗牌，個狗牌喺漁農處登記咗嘅，咁啊佢登記一個人名嘅。所以咧，如果你記得你去領養只狗咩途徑都好啦，就一定依樣嘢要安排得好啦，因為有個政府 document 嘅，咁就依一個咧就喺嗰個狗牌後邊咧，就好似你個 credit card 後邊就有得俾你轉，話 credit card 就轉地址啦，不過就喺呢度可以轉主人嘅，所以你要 make sure 嗰個舊主人就簽咗左手邊個 part， 咁樣就先至賣俾你，或者即係領養俾你。 因为试过咧，有个朋友咧就叫做领养啦，因为阿 A 俾阿 B 啊，但系点知 A 话俾咗佢之后咧，忽然间又反口话喂，你要俾翻六七千蚊我啊咁样，吓、啊、我领养啊嘛，咁佢话如果唔系我当你偷噶咁样， 哇， 系啊，就是、因为未转名，咁佢就话嗱，仲系我的名啊，因为你俾翻我啦咁样， 咁咯，呢就系骗局嚟啦，呢直情系， 咁所以大家就要小心啲啦， 系啦， 如果 继续下先啦。 系啦，咁样就其实即系有好多人想知乜嘢咧，就你问我，就去到一个领养地方，点样拣一只啱佢嘅狗？ 冇错嘅，正想问吓，即系点样先至能够拣到一只狗，我系适合我可以养到嘅咧？我应该要去谂啲乜嘢嘅条件咧 ？OK 啦，第一样嘢呢个就好客观嘅，即系个个人都有自己嘅选择啦，系咪？有啲人可能中意啲恶啲嘅，有啲人中意啲惊。 边会有人中意啲恶啲噶？ 有 啊， 有 啊。 但系 大隻龍、 啊。我試過有個阿叔真係唔話佢咬貓人，我話唔咬唔要，我話我乜嘢話，所以係 咬人唔要啊。咁佢應該我嚟做看地盤啊，諸如此嗰啲。 門口嗰啲真係要惡㗎。 咬個心個心腸唔係幾好喎、啊。 嗰個阿伯話係住西貢村屋，佢冇細蚊仔嘅，咁佢就因為咁樣想養只狗去，因為佢啱啱俾人爆竊咗。係、 哦、 啦，咁樣就啱啱見仁見智啦。不過我就自己個人咧就。梗係想養啫，最緊要係咩咧？就嗱、啊，因為你喺個慈善機構領養咧，健康係都緊要嘅，因為有啲品種咧，譬如係扁面嘅，佢會有啲特別嘅醫療嘅需求。 哦， 咁樣就你要領養只嗰個品種之前，你要知咁樣先去領養啦。不過一般嗰啲健康都 OK 噶啦，所以你去到嗰度係想睇性格嘅。 嗯， 所以咧我就想要只 friendly 嘅狗。 但性格點睇得到啊？ 啊，有好多嘢㗎，其實嗱你第一樣嘢你去到個籠嗰度睇下佢會唔會過嚟咯。 哦， 二啦，就你睇下佢个耳仔，如果个耳仔咧系向前咧，好 alert 咧，唔系向后好 relax 咧，就可能表示只狗紧张嘅。 但系佢应该紧张噶，我系陌生人嚟噶嘛。 唔系啊， 唔系嘅，一只狗 系啦 ，friendly 狗唔系咁样噶，摆尾啦，摆尾系好啦，咁样就唔系动起条尾好似个天线咁样啦吓，摆尾就开心嘅，动起就有啲紧张嘅。咁啊加埋咧，佢应该企咧系好 relax 嘅，佢唔应该企直直嘅，佢应该可能攞有弯下咁样嘅。因为咧，如果系好似军佬咁样咧，企到直一直，见到条直成个背脊咁样直一不甩咧， 就佢好紧张。 系啦，只狗系扎紧马嘅， 哦， 准备耍功夫， 即系随时攻击你。 系啦，即系紧张啦，好 alert 啦，即系唔表示一定唔得，不过就如果你有啲选择嘅，有十只狗咁，咁啊可以拣只 friendly 啦，系咪？啊，咁样就嗱，你佢好多时佢会俾你攞只大狗绳行个圈啦，咁我就平时咧会揸住只狗啦，咁样就喺个狗绳，我就挨住埲墙，唔理佢30秒钟。 唔理佢30秒钟， 系啦，咁你就睇下佢做乜嘢、嗯。如果只狗咧系好需要你 attention，、嗯、死缠烂打嘅，扑、嗯、住你望住你咧，因为佢想你摸佢成咧，就你知道呢只狗系好 friendly 嘅。 嗯，如果佢又唔理你咧， 唔理你可能表示佢系啦，可能系啦，我嗱将会讲嘅有其他嘢噶，譬如啦，嗱你就乜去摸佢啦。如果只狗佢兴奋嗰阵时开心，你摸佢会 calm down， 好 relax 咧，嗰只狗就容易搞啲嘅，如果只狗系难搞啲嗰啲咧，性格难搞啲咧，你就摸佢，佢会越嚟越冇刺激嘅， 系会扑你啊，咁啊定 系啊，好开心，好兴奋咁样，好 crazy 咁样。嗱，另外一样嘢咧，如果佢俾你行，即系周街行啦，即系放狗绳咁样俾佢自己去咧，你睇下佢唔会围绕啲人咯， 嗯， 系黐住个人咯，唔系就咁走去边咯。同埋，如果佢俾你带出街行咧，你睇下佢会唔会扯你狗绳，或者会 keep 喺你附近跟住你咯。 但 系 话你要求好高、啊，扯你狗绳都唔好要啊。如果嗰只狗 唔系啦，系啦，咁好明显好多被领养嗰啲狗咧，其实都冇训练嘅。所以我头先讲呢扎 list 咧，绝对唔系个个都要 pass。 嗯， 不过咧，如果你 即系只要十项里面可能系要符合到六项嘅话，佢、就比较 friendly 嘅狗咁嘅意思啊。 特别睇你自己有冇时间去训练，你帮只狗唔系一定要一只完美嘅狗噶嘛。 系 啦，所以如果你譬如屋企我有特别要求，因为我有三个细蚊仔嘅，咁样就变咗拣只 friendly 系好啲啦。你唔想由头搵一只难教嘅狗翻嚟啦。所以头先我第一样嘢讲就系、是、呢个唔系一个 list of stuff， 一定要 tick 晒先可以领养。不过如果你想要个 friendly 嘅狗，有十只俾你拣，就我系你啊拣呢啲啦。 好，小心啲拣最好啦，因为你起码对佢10年噶嘛， 系噶，同佢负责任噶嘛。 OK， 好，多谢晒，多 谢 你，多谢晒，拜拜。好啦，呢、這个时候咧，我哋咧喺个风骚范围咧送俾大家呢个即安剧啦。咁而听日就星期五啦吓，星期五系每一个礼拜最后的一天。听日我哋嘅环节包括有啲乜嘢咧？ 不可思议。 仲有我会全力以赴嗰个问答。 哦，你又知唔知？系啦，吓，听日嘅不可思议咧好特别啊！听日会有一个嘅旅行团咧，带大家睇坟墓。 哎，我参加。 OK，、啊、所以听日吓10点钟记咗留意我哋嘅风骚范围啦。好，呢个时候咧，我哋就交俾呢一个即安剧。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哎呀 ，Vivian 啊！ 得唔得闲啊？帮我捻两下，好攰啊！ 你又周身骨痛啊？使唔使我帮你去买镇痛贴啊？或者按摩膏之类嘅嘢呢？ 又唔使咁麻烦，我放工先去买啦。但系我条颈真系好痛啊，帮我捻几下唔该哦。 哇，边个要镇痛贴啊？我有啊。 喂，之芬，可唔可以俾啲我啊？ 诶，莫莉，我平时成日都提你噶，喺办公室做嘢嘅时候咧，系要留意自己嘅工作姿势正唔正确噶嘛。你睇下，搞自己周身骨痛咧。 唔系咧，师芬，我知道你平时有提我嘅嘢，我同 Vivian 平时都有做噶。 你哋真系有？ 真系有噶，你睇下我张台，台面咧就好干净嘅。唔会堆好多文件啦，同埋杂物嘅，咁咧先会有足够嘅空间去做嘢噶嘛，同埋咧摆放需要嘅工具，譬如电话啦、文具啦、电脑等等啊。 阿 Vivian， 你张台就冇问题啦，但系阿莫莉，你个张就系咪摆得太多嘢咧？ 系咩？我又唔觉喎、啊。嗱，就系得香薰机啫嘛，仲有蒸汽机咯，咖啡机，仲有嗰啲酒精搓手液。嗱，然后呢支防晒嚟嘅，嗰支又润手，呢、这个搽面噶好紧要噶，全部我都需要、啊。 但唔系，你真系搞到连个 keyboard 都冇位摆、啊，不如你将其中一啲摆翻入柜啦，咁咪多翻啲位置咯。电脑个屏幕咧最好啊，同只眼咧保持35至60cm 嘅距离嘅咋。 哎呀，仲要确保嗰个荧幕嘅影像清晰啊、分明同埋稳定啊嘛。字体的大小同埋距离都要适中噶噃。 莫莉啊，我平时咧见你好多时候啊，都系边用电话边打字啊。你应该咧用耳机啊嘛，长时间咁样咧，你条颈咧夹住个电话咧，好伤噶。 唉，冇计啦 ，Vivian， 你知啦，靓女多人约啊嘛。唉，不过你讲得啱嘅，我都系时候要快快脆脆买翻个耳机先啊。 阿莫莉，其实你平时咧就唔止系张台面有问题。即系个台底都好似好多嘢咁样噃，嗱坐低嘅时候根本连双脚都冇位摆，咁点做嘢啊？ 喂，呢、這个又 OK 喎，我平时打侧身坐咪得咯？ 唔得啦，你个台底啊一定要有足够嘅深度同阔度啊，咁咧你先可以好舒适咧将自己只脚咧摆翻好啊，同埋你张凳嘅椅背咧系咪搞得太斜咧？你应该咧将个椅背咧调到咧可以承托你嘅背部嘅斜度啊，咁咧先可以保持你正确嘅坐姿啊。 好啦好啦，咁一阵间我搞翻啱啲位咯。 唉，见你成日都肾周身骨痛咁样。介绍啲好嘢俾你。 喂，有好嘅按摩师介绍啊？喂，好啊好啊，快啲俾个电话我啊！ 按摩师嘅嘢你最多咪一星期去揾佢两三次咁样。喂，但系啊，我介绍俾你嘅系可以日日做，实帮到你。 咁好，我都想要啊！介绍埋俾我啊！ 哎，梗系得啦！我要介绍嘅咧就系一套办公室舒展运动，你哋知啦。长时间坐喺 office 嗰度做嘢，好容易出现嗰啲咩肌肉疲劳啊，又或者其他更加严重嘅筋腱问题嘅。嗱，所以除咗系定时小休之外咧，大家都可以定时做一下一啲伸展运动噶，用嚟舒展下身体各个部分啊嘛。 吓，示范做运动唔系啩？ 唔使紧张，唔使紧张，你听埋示范讲先，可能真系好有用咧。咁你唔使成日嗌咁辛苦咯。咁、我哋应该由边度开始呢？ 嗱，其实咧就系由颈部运动开始嘅。 嗯， 啊，莫莉 Vivian 啊，跟住我做啦吓。 OK， 先要眼望前方，个头咧，然后轻轻就向下垂，维持5秒左右。好啦，之后再回复翻原来嘅姿势，个头咧再慢慢向后仰，系又维持5秒左右到吓。嗱、呢个动作咧，我哋重复5次。要注意、腰背就一定要保持挺直的。 OK， 哇，做完之后好像真的有点松了、喂，师芬，你一早应该教我啦，搞到我浪费那么多钱去找按摩师。 不是，其实我有叫过你跟我一起做的，不过你没理我而已。 喂，松完条颈啊，哇，真的很舒服啊。有没有其他的动作可以松下个膊头呢？ 要松膊头的动作其实都是很简单的。两位可以将两个膊头向前打圈10次，跟着放松。 OK。 然后再向后打圈10次，又放松。除了膊头之外，上肢的松展运动也是很有帮助的。 但上肢的伸展运动呢我都知道，不如等我示范一下啦。左手呢先要屈曲在头后面的，右手呢轻轻力将左手肘向右拉，维持五秒钟左右啦。然后右手呢做相同的动作，这样就可以了，是不是很简单啊？ 正確的，等我教埋你哋，唔系隻手有啲痛添，等我教埋你哋腰部同埋下肢嘅动作先吓。嗱，首先要企直 ，OK。 嗱，两只手咧就掂住个后腰。 哇，有啲难哦。 嗱，上身慢慢就向后仰下，慢慢慢慢 ，OK， 维持五秒，维持五秒左右。 有啲痛啊。 四、好，三、二， 系啦，跟住然之后企翻直，重复呢个动作五次啦。最后就到呢个下肢运动啦，都系要企直嘅，左脚就踏前， 好， 双手就扶墙， 哦，好啊， 然之后身体就向前倾， 嗯 ，OK， 左脚屈曲， 哇， 伸展个右脚下， 哇， 维持十秒左右啫， 哦，好啊，好， 好，然之后右脚就重复同样嘅动作， 哇， 哇， 真系松晒， 系，喂。剛才試完之後，我發現這一套舒展運動都不是很難做的，做完一次個人又真的好像舒服了一樣。 但是我覺得做一次應該不夠嘛，你應該你每一天休息的時候吃著薯片的時間來拉一下條筋，這樣對你又更加有幫助的。 哎呀呀呀 Vivian，哎呀蠢了，我剛才呢應該用個電話拍下私分教過的動作，你知道我的啦，大頭蝦經常都不記得。 我其實又不用拍下的，因为上劳工处网页有关的小册子都可以看到，小册子的名字就叫做勤运动工作绳，里面有更详细的资料的。 喂，那不如这样，思芬你找给我啊， send 过来， send 过来啦。 定时定后做舒展运动，身心舒畅，不会周身骨痛，我是谷阿薇。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作为雇员的你必须遵守安全规则，保障自己和其他同事的工作安全。若果雇员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6个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跌撞撞，经过多少无声回谤，经过多少冷眼嘲笑，经过多少日夜煎熬，但这些都是我不放弃的倔强。一笑一笑歌唱了五年，爱是本分的像个睡莲，稀里糊涂的不知深浅，就算时机一再拖延，最后还是变得很悬。我只有放手一搏，才不会迷失自我。不敢没浪花，没看一切都没结果，就算两手空空也不会得过且过。你相信梦想，它不会有对错。 即安嘅心理眼就一点钟噶啦，听呢个风骚快人嚟到尾声，雷暴警告有阵时咧，今日两点钟嘅室外温31度，相对湿度72%。今日星期四，局部地区有骤雨嘅狂风雷暴，下昼有阳光同埋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嘅偏西风。未来数天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我哋先听呢一点钟嘅新闻报告，翻嚟有 Made in Hong Kong 黎志刚。